李姑娘啊，你知唔知你自己叫咩名啊？ 我叫梁继章。 咁你知唔知自己喺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喺度咧？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有啲咩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啦、马小强同埋阮壮阳。 先生，点解你啲家人个个都唔同姓嘅？ 因为佢哋唔系一般人咯。 咁佢哋系咩人啊？ 佢哋就系丰收快活人啊！ 早晨，早晨，又到星期一，一班好朋友又聚头，我是小张张， 我把声又就系仍然唔系咁好， 你咪我系以性感姿态出现咯， 唔好意思， 我要配合啊李丽蕊把声，我都好性感，我系性感小羊羊， 我系精神强。 你真系精神，过度精神。 担心你今朝， 你知唔知今朝啊？友情嘅显辉 系啊， 打锣打鼓。有冇见到马小强？有冇见到马小强啊？ 得失佢， 但系因为我在较早之前咧，就喺走廊撞到啊，我哋嘅高层啊，我以为佢上去会话俾你听。 佢又话俾我听，但系佢俾讲俾我听嘅嗰个情况嘅话，系俾 佢喊啊！ 你俾你俾你而家个身体状况更糟，你明白吗？咁所以我好担心。所以你今日見到嘅就係我 send 我咩物問候你，我就話你冇事啊嘛，就因為咧就係高層同我講，佢就話佢嘟嘟嘟嘟嘟咁樣，我就話嚇咁大件事。咁跟住你知啦，我哋有朝都要準備有好多嘢，我知啦，會唔會需要幫你影印啲咩嘢咧，或者要做啲咩嘢咧？咁樣所以我就問你有冇事？ 關心， 係啊， 你使唔使解釋下嘟嘟嘟嘟嘟係咩啊？ 嘟嘟嘟，佢話你有一度爛咗。 因为你同台长，我都听到，我证实，我证实，我听到，我就喺走廊听到阿马小强咧面色凝重咁同阿台长讲咗句说话，跟住台长大咗只眼，即系瞪紧大眼，吓你烂咗，吓你嗰度 烂咗， 你边度烂咗啊？ 我好担心，我吓佢烂咗都唔好。但系嗰度都 你边度烂咗啊？ 迟早会烂嘅。 唔系咁，迟早烂嗰啲系成份烂啊嘛。佢而家咪系局部partial 烂，咁到底咩事？ 开始烂， 开始烂啦。 边度烂呢？究竟 边度烂咧？系同埋有几大程度烂？ 俾大家嘅一个 IQ 题， 到底佢系边度烂咗咧？ 有冇选择题咧？ 系啦，冇错。 如果我哋 将人嘅身体分三部分，头、中、下。咁到底系边部分咧？ 中间嘅部分， 下中间，晴天霹雳， 天啊！ 我都唔知点解会烂， 点解我中间呢个部分 照咗就烂咗？ 你唔知咩？ 我唔知啊， 烂咗好耐。 即系烂嗰部位系唔痛嘅， 烂咗好耐， 烂咗好耐，同埋好痛噶。所以其实大家可以估下佢边度烂咗。 我唔明白，老师点解痛又烂咗，你唔去睇医生？ 睇咗咯， 喂，佢痛，佢痛咗好耐啊嘛， 佢个医生证实俾佢 烂咗， 烂咗， 哦，抌去垃圾桶 啦。佢因为之前佢以为嗰度系裂咗， 哦，有少少分别，即系以为裂咗。 我啲估到啦，逆史人物，佛。 星期一嘅早上十点搭三，我哋有 Pet Shop Boys 嘅呢首歌。It's a sin.天气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轻劲东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下降。天气会慢下降呢个气温噶啦，星期三四最低系温得十四十五度左右，天晴干燥，新界咧会更加冻啲啲，大家保重身体，千祈唔好冷亲啊！小话小咧，我哋都希望咧，阿锐锐啦，同埋阿小强咧，都系咧不同嘅部位咧，快啲好翻啦吓。 嗯， 咁即系阿锐锐就系、 是，因为 系 唔同部位 啦。阿锐锐就系声咧， 我 讲 有 错 咩？ 系 啊，我都系难啊。 佢呢叫上呼吸道啊嘛、 嗯， 一般啲真系咁讲。你就系、 是、你只下咩啊？ 嗯，就是、下半身咯，系啊，佢嘅下半身究竟系边一度咧？系啊，因为咧呢、這个涉及咧病人嘅私隐， 冇错，我哋唔可以代 你 讲 嘅，可以唔讲嘅， 我梗系唔讲啦， 系系， 我 觉得系咁丑， 佢照磁力共振啊， 哇， 我好惊噶， 好惊， 因 为 我 好唔中意 睇电视啊嘛，成日睇你就会哇个人咁样嘟嘟嘟嘟入去， 系佢好似个隧道咁噶嘛，跟住唔喐得噶嘛， 系啊， 嘈声啦， 系啊，好嘈好嘈， 系。 嗰陣話俾我聽，因為佢哋趕嗰陣時可能 趕收工， 趕住食飯 點啦，夜晚六 點。點解你要趁嗰時候先睇嘅？ 諗住平啲， 平啲啊！ 諗住平啲，我都 唔係唔係 PR 啦。 咁你夜晚先去啊？夜晚 散咗， 你夜晚十二點至去啊嘛？唔緊要，我自己招。 招完話俾你聽， 我自己 撳邊個掣？撳邊個掣？ 撳邊個掣？你話我得，撳邊個掣得？我幫你閂門熄燈。 佢嗰啲應該係入咗去唔識出嚟。 唔係，順便瞓一覺，順便瞓一覺， 順便瞓一覺，過埋嘢，過埋嘢，係咪？ 係我抵好多， 食埋早餐 咁啊嘛，蠢就係問到我先啊嘛。 你好快㗎啦， 我好快。 我想問你之前你通常觀音廟拜先噶嘛？今次你係 有冇啊？ 拜曬啦！ 上上 拜啊！ 即係拜完先去照 MRI 啊！ 係 咪啊？ 佢話簽文話你應該要去照啊！ 係 啊 ，OK 啊， 第一次去照 MRI 係第一次照， 係好驚啊！其實 MRI 好唔中意，有啲幽閉症嘅人，我其實好辛苦啊！ 佢有問嘅，你有冇幽閉恐懼症？冇，咁佢就照啦。我以為咧個投入先啊嘛，佢話你唔係啊，你個方向錯咗， 因為你照個部位 身啊， 我原來照 你爛嗰部分唔係上邊， 係啊，我照咧就要照上個投入先，因為我照喉嚨，你明唔明啊？搞錯咗啦！ 其實你可以照埋個喉嚨嘅喎， 我諗住一嘢 照 曬 啊嘛， 個喉嚨啊嘛又 係啦，諗住一嘢照曬抵啲啊嘛， 咪咯，或者你都咳落係咪啊？你冇信心可以照埋咳啊嘛，照埋肺。 俾人照肺，唔系照埋个肺， 擘开个口照埋啲牙，睇下有冇烂牙。 系啊，我系你，我一定照埋，照埋只眼， 睇下有冇咩老花加深。 照埋啲头发，系啊，睇下可唔可以变黑。照完之后，我咪变晒完之后咪变黑咯。哦，你真系 一次过搞掂晒 啦。 系啊，好后悔啊，而家我 好后悔 啊。你唔使问观音，问我哋啊嘛。 但系我想问下，喂，嗱，即系你唔需要讲边部分啦，但系烂咗嗰部分，咁而家点算咧？系咪胶水黐啊，定系点样咧？ 有啲咩嘅医疗方案啊？ 钉牙， 钉牙，定 系切咗佢出嚟啊？定系点样咧？ 点都唔知。 因为你知道佢烂啫，咁你都要医噶，系咪？系咪？ 系啊， 系咯，咁 follow up 点咧？烂咗啦，咁而家点？抌咗佢啊？定系 嗰部分算唔算系男人最痛咧？ 我想问，其实系点烂噶？ 用得多定系冇用？ 用得多， 冇用，冇用过， 冇用过烂就真系好唔抵啦！ 荒废咗，荒废咗， 荒废咗。 啲车，啲车 最近粗翻啊！原来先证实唔得。 你知有啲车摆得耐都会坏嘅，知唔知？即系系啊，勾勾啊，摊唔着噶。 有啲琴螺丝网咁。 原来你摊唔着。 你照 M R Y 嘅时候有冇见到琴螺丝？ 有啲蜘蛛仔爬出嚟喺度。唔得啦，唔住呢度啦，唔住呢度啦，走啦，走啦。清清啲蜘蛛丝网。 你照咗几耐啊？ 十五分钟到20分钟，好快啫嘛。 我有次照咗30分钟啊。 哇，好耐喎。你咪仲抵啲？ 你啊，你照 三十分钟真系好耐， 照好耐， 差唔多嘅呢个。 佢又曾经耐唔耐同我讲嘅就系话你顶唔顶得顺，即系顶唔顺嘅话你要出嚟嘅。 可唔可以塞耳塞噶？ 我听音乐。 哦， 我要话俾你听啊！但系同一时间嘅话，其实你听到你嘭嘭嘭嘭嘭嘭。 咁你当日你听啲咩？你自己 唔系佢俾咗两粒泥胶阻 塞你塞住个耳仔。 塞住。 其实有音乐听嘅，加钱噶啦。 系客人嘅问题。哎，呢个场面佬俾两粒嘢佢啦，咁样出两粒胶俾佢。又你讲啲即系高级 headphone 系啊？ 你出两粒泥胶 啊？佢攞翻几 万？一泥胶我走啦。头先个僆仔留低嗰啲泥胶俾我。 我想问，如果呢个可以俾音乐你听嘅话，你会听乜嘢啊？听怨恨无畏， 无月夜抱一落红。 系咪咁？你 应该申请听翻《风骚化胡人》嘅重温咧。 系喎，十五分钟咪就系咯，或者估下何古文咯。唔得噶，唔得，我哋唔可以喐噶。 系喎，笑咁搞啊， 笑都唔得。 又照过咧，咪抵咯。 要再俾钱嘅，再收多次钱啊！要 我加钱照四次，好抵啊 ！OK 啊。 仲有我见到人 惊唔惊啊？ 又唔惊，系啊，但我惊自己喐。我驚自己急， 真係驚自己喐，有時係唔喐。 係啊，唔係你越係咁樣坐喺度唔喐得咧，你越係 越想越想嘅， 又驚自己急喎。 咪就係咯，同埋我想試驗佢嘅有時係咪真係唔喐得先？我即係眨下眼睇下你哋點樣。 眼都唔可以眨噶。 我唔敢咯。 唔 係 我 幾多 入去 啊？ 我係合埋眼瞓覺喎。 哦，咁啊最舒服。 哇！你瞓到啊？ 你瞓著咗啊？ 你就幾耐？你上次 著咗？我上次就照咗半個鐘咯。 係啊。 點解你短啲嘅零舍？係咪佢覺得咧？咦，唔使照咁耐。 人哋唔係啊，人哋。赶收工嘛，佢嗰个系八折嘅价钱，真系同佢照八折， 求其照。 其实得声佢就冇照到， 所以其实呢度冇烂到。 播啲声出嚟，人扮咗啦， 播嘅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讲讲讲。 其实佢冇揿着到个掣， 系啊， 真系烦到嗰条友啊。 你系咪肯定佢系收翻一个正常价钱噶？ 你系咪肯定你真系照咗啊？系咪？你真系肯定系咪啊？ 系 ，OK， 系啊。 你系咪照紧 MRI 噶？定你照紧 RI 定系照 I 啫？你 有冇 report 睇翻噶？ 冇 MRI 系嘛？ 听日先，听日再。 咁点解咁快知你烂咗嘅？你有 report？ 佢照嘅同时，好可能嘅啫，因为人哋已经睇到嘅啦嘛。 唔系，因为个医生咧就捻过我，但我怀疑佢捻碎我，捻 大力，大力金刚爪。 哦， 系啊， 系咪扑一声啊？无端端听到， 系啊， 有冇嗌啊？哦，你讲俾人知啦嘛，你唔舒服，你。我唔做啦，翻屋企。 嗱，小羊羊，知啦，睇医生，唔好立乱俾人，即系 我俾人揸，我俾人捏， 系啊，我俾人捏， 唔可以揸，唔可以捏， 本身系唔碎嘅， 系 揸完之后碎咗。 而家揈下揈下啦，而家系嘛？ 哎呀，摆翻落去啦， 冇拎出嚟啦，哎呀， 你我， 我哋问下马老师， 我都唔知祝福你咩好。 或者我哋一买支 早日康复 胶水俾佢，睇下咪黐得翻。好啦，呢、這个早上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风骚爆人》，祝大家身体健康。我哋嚟一只冧嘅慢歌，和缓一下。 No easy answer, only you can say what you on the phone. You took his number, said you were alone, but you called him soon. Isn't he the guy who left you crying? Isn't he the one who made you 各位同学，我系 Miss Ma， 系你哋嘅班主任。今日第一日开学，请你哋介绍下自己啦。 我叫梁继章 Michael。 我系李丽瑶 Sarah， 佢叫阮仲有 Brian， 仲有佢啊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唔知道翻学嘅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喺边度翻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齐 学习快乐， 上堂啦 ，B B。 将近十点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工商界的高层代表团今日起一连三日访问粤港澳大湾区五个内地城市，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广东省和大湾区城市在经贸和不同产业方面的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下午到广州出席由广东省政府和特区政府合办的粤港深化经贸投资合作交流会，就提升经贸投资合作和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进行交流。 将会出席交流会的香港中华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话，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国两是在一国之下有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如果减少差异和融合发展非常重要。他认为可以建立一套湾区标准，以推动区内城市在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合作和发展。消防朝早7:21接获中电通知，出现电力骤降，影响沙田和马鞍山等区。消防随后接获至少20宗有人运溺的报告。消防话，目前电力已经回复正常。南韩政府在日本新息县座道金山附近举行仪式，悼念二战期间被强征到当地的韩籍劳工。九个南韩遗属和南韩驻日大使出席。南韩方面原本计划昨日下午和日方一起出席在座道市商村开发综合中心举行的悼念仪式，但是韩方以出席的日方官员曾经参拜靖国神社为由，最终宣布不派人参加，改为今日在附近另行悼念。座道岛的金山在今年7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韩联社报道，座道金山在二战时期主要开采铜、铁、锌等用于制造战争物资的资源。报道引述日本历史研究人员竹内康人统计，有超过1500个朝鲜半岛被强征到当地劳动。日本最新民调指，首相石破茂内阁的支持率跌到31%。每日新闻联同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在过去的星期六同日，就日本政府内阁支持率在全日本范围进行电话调查，结果显示石破茂内阁支持率是31%，较10月3日进行的上次调查下跌15%，不支持率是50%，较上次调查增加13%。每日新闻引述分析话，石破茂出任首相不够2个月，内阁不支持率就已经超过支持率，情况在近年较为少见。报道就话，在日本政坛，内阁支持率低过30%，会被舆论视为进入危险水域，如果进一步跌破20%，就会被视为陷入落台水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逐步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在14-15度左右，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15点，升85点，总成交金额50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80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45，升1.1；阿里巴巴82.05，升1.35；腾讯控股398.6系跌2蚊，小米集团28.15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178升1.8，恒生中国企业70.52升4毫，美团164.9跌2.3，中海油17.62升5.6，快手46.45升2.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1，日元153.56，瑞士法郎0.89，加元1.393，人民币7.243，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49，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38,868点，升584点。港金报25,000。 2040升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700.77美元，卖出270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依家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行政大楼。咁重复多次啦，就是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行政大楼。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大致畅顺嘅，至于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而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仲有新界区嘅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依家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提提大家啦，就是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直至到傍晚嘅6点，田湾海旁道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离开是为了重逢，几个女仔怀着爱和梦想，在故乡活出更美好的人生。任素汐、李雪琴、史策、黄子璇。近乡情怯，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Hello， 大家你们好，我是朱茵。快乐是什么呢？快乐对我来讲就是无忧无虑，我想做什么就什么。当然我不会影响人的，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些你喜欢的人一起分享一些你们喜欢的东西，这样就真的很快活了。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星期一嘅风骚快活人啦，10:39，记得今日咧，一阵间咧，家居明咧又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 啊。你唔好虾人啦、啊，马老师今日。 我使 虾佢。冇搞事啊！你冇搞事啊！ 我睇心情。 唔好咁啦。 你今日心情好唔好啊？ 我惊你另外一边都烂埋。 喂，你好毒啊！ 唔好，真系唔好。 好嘅，好。 好难讲。 OK， 我忍下，忍下。 OK， 好啦，嗱，忍一阵咧就即系风平浪静啊！嗱，有时候啲嘢咧，即系我觉得冇话边个啱边个错嘅。美国咧有个新娘，佢咧同佢嘅未来嘅虾子饼咧，就喺呢几年咧都系进行呢个素食嘅。咁啊冇所谓啦，系嘛，即系你两位喜欢啊咁。但系准备举行婚礼咯，佢咧就好想将自己呢种嘅素食嘅概念 喺个宴会度 全部放诸成个宴会，同埋咧佢话佢一早咧已经谂定有啲咩嘅素食，因为素食都唔系净系咁食瓜食菜噶嘛，即系你都有啲烹饪嘅技巧同埋菜式噶嘛。咁佢度咗好多好正嘅，佢觉得。一定中意啦！咁你觉得佢应唔应该事先话俾啲到会嘅宾客听？ 要啦， 即系等于其实如果你系有请啲宾客嘅话，系会问嘅。而家其实会问你嘅，你系咪素食者啊？如果系嘅话咧，佢就会特别为你烹调一啲嘅，就系你食得嘅嘢俾你咯。 咁呢件事咧，就即系而家上咗一啲讨论区啦。咁佢自己嘅辩解就系想俾啲 surprise 啲嘉宾，就冇话过。全素宴嘅，咁於是咧就開始咯， 食咗一阵，佢发觉咧，佢哥哥唔见咗，佢嘅亲哥哥唔见咗， 去咗食面， 出咗去食嘢， 都冇所谓。其实你自己出去食都冇所谓。佢系出咗去买咗二十个有肉类嘅 pizza 翻嚟分俾嗰啲宾客 数嘅人。 你系咪反台啊？你系咪反台啊？于是佢即刻走埋，喂，你做乜嘢啊？咁样。佢話：你知唔知啲阿姨個個投訴啊？啲阿姨即係意思係啲長輩啦，可能啲 auntie 啊、姑姐啊，全部話搞錯啊，樣樣嘢都冇肉， 冇啖肉， 冇啖肉糖。我又係喎，即係可能 成千銀人情， 啲長輩係會 係。唔係呢個都係一個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即係如果你全數嘅， 又係菜，又係雞，係啊，咩都冇嘅咁樣。咁所以就甚至咧，佢話佢嘅嫲嫲咧都喺個 Facebook 話。咦，有冇搞错啊？ 全部都系生菜啊！ 系啊， 搞 个 咁样嘅婚宴， 宣之于一啲即系社交平台写埋出嚟话好唔中意啊，咁嘅样，我觉得好委屈。你觉得呢成件事系咪即系都？ 都係，因為譬如調翻轉頭講，如果佢係想食素嘅話，我哋都會問佢啊，你係咪素食者啊咁樣，即係可能準備個即係素食嘅餐俾佢啦。咁調翻轉頭，唔係個個都係素食者嚟噶嘛。而家就好似覺得你夾硬逼我要食齋。 我覺得可以咁嘅，即係你有兩個嘅 menu 嘅，即係當晚你可以揀 A 咁啊全素嘅 ，B 你兩樣即係都有嘅，有素有分咁好啲咯。即係如果你 想趁佢自己結婚好日子嗰日去推送， 都 其實大家都應該係 其實背後嘅理念係好嘅，係 啦。但係我真係會覺得，尤其是係食嘢呢一樣嘢咧，係冇得 冇得監 嘅， 係 冇得逼嘅，係啦。 除非有啲係啦，好特別嘅嘢要問清楚啦， 例如 花生啊，舉例 哦，係啊，冇錯，即係死人嘅嗰啲係啦。海鮮係咪？又或者有啲係花生敏感， 大路嘢係咯。 嗱，所以如果你真係要有呢一個咁樣嘅 concern 嘅話，你係咪應該嘅就係話，即係等於你推一步就推一百步啫嘛？就係等於嗰就你就應該要問清楚啲人中意食啲乜嘢咯，係咪？係要令到每一個人嚟到覺得開心， 賓至如歸先啦。 因為我試過咧，有啲朋友譬如有話食 lunch 咧，就因為今日試下食素，咁我又試過食素啦。但係你食完咧，唔係嗱，你食頭兩道餸你都覺得 OK 嘅，但係你全部成個 lunch 成個鐘頭都係食齋咧，你就會覺得係有啲唔慣 嘅， 有啲空虛係啦。食完好似都冇食過餐飯咁樣嘅，即係如果你食唔慣啊，係咁樣嘅。 但其實你係飽嘅應該嘛， 唔係都唔飽嘅， 即係嗰種唔係好實在嘅飽啊。係 啦，佢都有 好多 飽得嚟係飽嘅，即係嗰種飽，但你唔覺得係有力，同埋你唔覺得實在咯。係啊， 我覺得一餐飯咧，淨係食一樣嘢係其實好。好渣噶， 唔 係 啊！其實素都好多嘢食㗎。 冇錯，嗱，我本人其實係 plant base 嘅，咁其實好多時候我係會專登去啲唔同嘅地方嗰度，即係食一啲素食嘅嘢嘅。所以嘅就係我會覺得嘅就係呢一個係個尊重，係咪即係等於嘅就係我尊重啲人會食荤，但係其實食荤嘅人亦都要尊重啲人食素。但係你唔可以逼人，係啦，你一逼嘅話咧，呢樣嘢咧就反面㗎啦。因為我覺得係食嘢咧係大過天嘅，真係 啦！ 你有冇得逼 咁辛苦就 係 為咗食啫嘛嗱，素我都覺得 OK， 譬如話粟米粥啦，有豆腐啦，有菜啦，其實都飽 嘅 喎， 飽又飽嘅。 同埋咁講，其實如果真係大家有 explore 下嘅話，就係食素嘅咧，可以係精緻嘅素食嘅，係 啊， 好貴、好靚同埋好好食嘅。但係個問題係，總之嘅就係口味嘅問題咯。 啱同意。 咁呢一樣嘢就係冇得好講嘅，即係等於顏色、喜好。喜好嘅就係話我喜愛嘅係冇得拗嘅，喜愛我中意呢個人就中意呢個人嘅啦。你同我講嘅就哇衰人嚟噶，佢都係會中意佢嘅，所以唔好拗。唔係啊，有啲嘢你唔好挑戰，即係就呢一樣嘢咯。人性你唔好挑戰啊，即係呢樣咁樣啫嘛。口味亦都唔好挑戰，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嘅就係冇錯，係人都知道嘅就話最好大家即係食多啲素，咁啊就會令到個世界會更加好啲。咁啊下山一千字唔講啦。咁但係即係個好處，咁但係我亦都覺得呢一樣嘢嘅話。持之以嚟係有咁樣嘅選擇嘅時候嘅話，你就必須要俾人哋有選擇， 都係一個尊重嚟嘅， 冇錯冇錯。 嗱，又咁講，呢一位嘅新娘咧，又真係明嘅，因為佢會覺得嘅就我做起事啊嘛， 我台戲，我主場啊嘛， 我台戲，主場， 你哋唔睇我台戲， 但係跟住不啦就我做咗人情，我俾咗錢， 又或者調翻轉頭有個折衷啲嘅辦法就係，唉，快啲食完呢餐，自己翻屋企或者。落街落樓下個餐廳咬多個漢堡包咁樣咯， 冇錯，即係阿哥就唔係 啦，即 係 都俾面佢嘅， 又激進咗少少，咧買翻嚟咧就好唔俾， 唔 係 好似落佢面 咁樣嘅， 係阿哥話啲長輩走埋嚟同佢喂。点搞啊？咁样样咁，佢系因为咁样所以先去买。 系啊，你系大佬，你点做啊？ 系啊， 系咪？ 嗰啲阿姨啊， 冇带钱啊， 你就會啫，算啦，問錯人。好啦，咁如果係，sorry， 啲長輩走埋， 你唔使答，係啦，係 咪？ 如果係你， 不如咁講嗱，我如果真係要買咧，可能都走過去同翻啊，即係主 新娘講聲， 新郎講聲，因為而家咁， 咁如果新娘話唔好啊， 千祈唔好買咧，唔食就暈㗎啦，血糖低啊，食俾翻啲肉佢食啦。 喂，我有嘢問，成個故事咧冇新郎哥出現嘅。 新郎哥我諗咧，嗱，第一佢都係素食者，佢個新娘咁寫，佢我哋兩公婆都係素食者，所以佢先會願意即係一齊搞個叫做無肉嘅無肉嘅婚宴。不過而家係其他賓客，包括佢啲長輩 唔接受。 唔係你一早講咯， 我諗新郎哥出唔到聲。 要俾個 surprise 大家， 錯曬。 咁你都明白嘅就係佢個新娘係個咩人， 係 咪啊？就係自己會揸曬主意嘅人，係啦，佢亦都冇同你商量，佢都唔會理。 俗語所謂嘅浪禮， 係咪浪禮咧？ 都有少野蠻嘅呢件事， 浪浪地啦都。 少少啦。 啊，點樣為之浪禮咧？就係、是、如果阿哥哥同佢講就係話，哇，嗰、那個台啲人已經開始起哄，即係啲老人家嘅話，血糖低嘅話，暈喎。 係啦，如果佢咁樣都話唔得嘅話，咁就浪禮。 咁先為之係浪禮。 佢本身個原意係想俾個 surprise 大家。 係啦，佢未到，所以佢覺得委屈。 系咪啊？同意， 好有落差，覺得咧，我精心鋪設咁多咁正， 你見係唔 appreciate 食 pizza， 我 欣賞我，仲要買倒我米，買 pizza 翻嚟， 仲要成台肉，聞到啲肉我又想食，但我又唔食得，好慘啊！ 人情呢啲嘢真係好難搞。 你有冇試過啊？即係你有冇試過啊？即係譬如好可能就係一台裡面嘅話，又有啲人食齋，有啲人又食 一 分咁樣。 我淨係試過。去某个地方食饭，嚟咗一碟嗰啲咩虫嘅，嗰啲蚕虫嘅，我又系冇问过。 边个请嚟啊？ 点解 你食啲咁嘅嘢？ 唔系即系话食。 咁但系你可以唔食嗰碟嘅啫嘛？ 食虫？ 喂，虫啊！嗰啲 蚕虫啊， 系啊，食啦，好食啊，补身啊，乜乜乜，咁你食唔食啊？ 咁你夹咗摆碗底咯，啲饭扎住佢咯。 你咁你点啊？ 咁你得一粒未送啫咩？ 得未送，全部都系虫。 你咪话你敏感 大条细条， 你话敏感啊，肠胃唔舒服啊，呢排医生中医叫唔好食 呢啲啊。敏感啊，啱啦，呢只虫帮你防敏感。 敏感嘅， 系啊， 系啊， 食多几条， 咪啦， 唔系咁又咁讲，我食过。其實係同炸蝦冇分別嘅， 係 其 實蟲 其實 O、OK、K 我覺 得，即 係 問阿懶咁樣，今日又問阿懶咁樣，佢應該話好高 protein 好高蛋白， 但係唔係嗰樣嘢， 即 係 最緊要 見， 係最緊要 係 烹調嘅方法係乾淨，咁咪試下咯。 咁有冇食啊？嗰日 有啊，食嗰條啊， 你梗係食啦，係咪？ 咩感覺啊？ 咪咯，你蝕底啊，大佬！ 個口感好核突㗎，我唔得接受。 哦，係咩？ 我連個身體唔好都唔食。 宁愿身体唔好都唔食，所以身体咪唔好咯， 所以咪烂咗咯。 全部对你好啲嘢你就 系 啊，唔好嘅你又食，系咁食，好似饿狗咁样。 抢咩啊？抢虫。 系啊，饿狗就咁食，所以唉，你真系要好好地。系嘅，我真系觉得呢一样嘢好难讲嘅。不过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去做人哋客人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嗰个主人真系好识做，因为咧喺当日嚟讲嘅话咧，佢系生日宴啊。咁生日宴嘅话，其实就系、是。五湖四海咩人都有，啱唔啱啊？你点知佢哋中意食啲咩嘢？有啲又话食牛，有啲又话唔食羊，有啲又话食斋，有啲又话半斋，有啲又碟边斋，有啲又 乜都拣啲， 乜都有，乜人都有，真系佢系真系要个个问问清楚你食啲咩嘢。你几乎就系发觉嘅就系话，其实个主家席嗰度咧，系每一个人其实碟嘢都系唔同。 哇！啲伙计都难做啊，唔好净系佢啊，伙计都难做。 你摆错， 我 点 记得边个食咩？ 真系冇办法，佢真系能够做到。真系宾至如归，系啊，唔会话有一啲嘅就摆喺度，咁你真系想我点啊咁样嘅，大鱼大肉嘅又可以，哇，就食鲍鱼啊，啱啊，真啊，鹅狗啊咁，咁但系 我谂到啦，整个豆背黐住鹅狗一，嗰个鹅狗二，斋边仔， 有晒暗号，咁就搞清楚啦，最紧要开心啊，咪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做咗十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翻嚟有古怪学古玩咧，十一点后啊，同埋我哋嘅家居明今日都会出现同我哋讲下。 周末我哋有曹慧琳呢首歌曲，23度嘅温，相对湿度74%。星期一嘅早上，听紧风 show 快活人。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当感情变成习惯。感情这样东西大多数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平淡。无论什么感情在一起就会慢慢成为习惯，失去当初那种热刺。而感情如果不联络的话，只会加速感情的消耗。人生最难过的事莫过于当初自己摆在心上最亲密的人最后变成陌生人。那些亲密无间的话题变得空洞，没有联络没有思念，两个人就会渐行渐远。例如友情，友情唔联络嘅话都会形同陌路。人与人之间嘅友情冇你想象咁牢固，有时候可能稍微唔联络，时间耐咗，身边就会有新嘅人、新嘅事、新嘅朋友。可能喺一齐嘅时候，两个人系非常好嘅，或者几个月、一两年冇联络，感情就会淡啦。爱情需要经营，友情亦是如此。友情是需要用力维护的，尤其对方需要的时候，你的陪伴就是他最有力的温暖。而爱情，爱情又怎样？很多人身边的人因为一些小事导致两个人不欢而散，很多要结婚的就因为婚姻中的事情谈下谈下最后就会不疾而终。可能没什么原则性的问题的，就因为小事计较拗气不联络，时间耐了由失望变放弃，就是这样没了一段感情。必须相信时间耐了，一个人就会感觉到累，就不想爱了。明明是相爱的恋人，一下子变成熟悉的陌生人。亲情又怎样？亲情不联络都会疏远的。亲情这样东西人家说打断骨头还连着根，不过你试一下不联络，慢慢就会疏远。长时间亲情得不到温暖，得不到陪伴，对彼此失望，就算最亲的人他们都一样慢慢就会离开你。亲情其实应该互相联络，不要说骚扰，因为这样才是关心对方，保持一种密切的联络。能够被骚扰的都是自己在乎的人。末事的就联络的是朋友关系，随时都会记住的才是最亲的关系。如果你以为亲人之间只是客客气就这样，慢慢就会疏远，没了纯粹的想念，渐渐地从生命里淡出。所以不要再用你的冷淡去寒你亲人的心，令到他变得冰冷，从此不再找你了。今天开始对你最好的朋友，对你最喜欢的人、家人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说一句你好吗？天气变冷了，保重身体，我挂住你。 No New Year's Day to celebrate. No chocolate cups, candy hearts to give away. No first of spring. No song to sing. In fact.No April rain, no flowers bloom, no wedding Saturday within the month of June. love you. I just call to say how much I care.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and I mean it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No sun. 乍暖还寒的星期一，保重身体。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每天陪着大家三小时的约会，风骚浮人，直到下午一点钟。这首歌送给所有听紧我哋嘅朋友们，祝你每一天开开心心啊！好快有我哋十一点钟嘅新闻财经同交通消息啊！然之后就会有马老师嘅古古啊，学古文，同埋一阵间嘅家居名嘅。好啦，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平凡。 刚才那个跟我发过脾 气，他都说我的答我的 这样。我知道做什么啊， 我看看他的答有没有缺页。 得， 哦，佢嗰答有冇缺页？但我哋每一答都有缺页。 我知啊，咁即系 proof 得，全部都缺页啦。 拗嗰啲剧本问题，哦，停我和解，丁好，开始今日教书。 你冇嘢啊嘛？你冇嘢， 你因为话唔系你嘅咯。 我知啊。哦。今日讲 咩咧？ 住屋好紧要嘅，住屋 系。 你觉得咧？中国人最早系住乜嘢？ 石洞、山洞。 茅屋、 木屋、 石屋、泥屋， 我谂未有石住嘅，我谂我估 冻 牛粪屋， 冻月，你讲紧嘅系好耐之前， 哦，即系越居人啦。 跟住仲有一个地方住嘅系乜嘢啊？ 树上， 冇错啦，就系个巢啊， 乜乜事乜乜事嗰啲啊， 你净系教 你话事啦， 巢咩事？ 系你话事， 多鬼事， 多鬼事， 咁咧。 佢话我啊，老师，佢话我多鬼事啊！ 我为你断臂， 你哋做乜嘢啊？呢个咩学多鬼事？ 我为你断。 老师，你咁多同星期一二教书系特别啊辛苦。老师唔好玩啊！你冇掹同学个衫袖啊！ 快啲啊！我今日就督鼻刀。 慢啲，老师去上堂啊！ 对付你， 我要学嘢啊，老师。 系啊，我知。 但系我读俾都系暂时。 你今次系叫埋一成招啦， 你都玩紧。 你再系咁咧，你见家长，全部见家长。 我都要 吓、啊，我等紧你上堂、啊。 我而家不停催促你教书、啊。 系咯， 佢咪就系家长咯、啊。 佢系你边个啊？ 我唔知 道。诶、哎，乱七八糟。嗱，以前咧，即系因为咧，中国古代嗰啲人咧。就中意匿埋喺个山窿嗰度住， 唔系中意佢冇地方住 啊，因为 又冇着衫。 其实咧，佢哋觉得咧住屋比着衫 更重要， 更加紧要。 其实住山窿都好舒服噶，老师 安居乐业啊嘛。 系啊，你住过咩？ 我入过呢个香堡底洞，我觉得 咩话？ 香 堡底洞啊， 我香堡底洞。我覺得咧， 你叫梁繼章個章就唔同張寶仔個章， 所以其實佢一路都以為自己係梁繼章咯。 你以為你自己係梁繼章寶仔？ 我覺得張寶，你有冇去過張寶仔洞啊？ 梗係有啦，好窄。 不過好窄，我即係我諗啊，張寶仔係好矮嘅咧。 你應該入唔到啊！ 好窄嘅， 你唔好入添啊！ 夾住咗 啦，你入到出唔到 啦。而家可能唔得啦。 你入唔到啊？好窄嘅， 有冇人出到？十日之後出得翻。 你出唔入過啊？ 我都 有入過， 好細啊！ 喂，我細個覺得張寶仔洞好神秘 嘅。係啊，以為有寶藏。 係啊，以為有寶藏啊！咁以前中國嘅即係古代啲人咧，一係住山窿，一係住 樹 頂。樹頂咧，佢哋咧就最主要咧，如果譬如話啲爸爸媽媽出去做嘢嘅時候咧， 就擺上樹頂。 咩擺上樹頂？ 將啲僆仔擺上樹頂咯。 啱啦。 但係老師，我想問佢 幾難啊？ 佢哋點樣上去？有冇樓梯？ 梗係做條梯啦。 識做梯咩？ 識識。咪咯嚇？ 好似啲寶碟咁樣。 逼嘅僆仔上去， 嗱唔好将呢啲 引为一谈， 其实都好啊，逼宝点起码有个橙， 跟住几好啊， 日日都 有。我想讲一样嘢就有个橙，同埋佢哋有一个问题嘅就系话啲风吹嗰只佢要对我喐下喐下，好舒服啊，瞓觉几好咧，系咪？ 系啱， 真 系 可以谂下， 啱数啱数，咁咧。又点啊你？ 我哋睇下佢个样子，你高材生 嚟啊！ 系啊，你望紧佢哋啊！真系睇下几时倒乱完。 冇错啦，佢哋就将啲 B B 仔咧就摆上个树顶 啊，因为 碌过嚟咩？ 唔系啊，因为惊野兽食 啊 嘛， 系啊， 好中意食僆仔噶。 系啦，你都中意乳鸽啦，鱼中意乳鸽，你都特别中意食啦。 老人家唔食啊。 老人家佢唔食咧皮 皮口肉 啊， 系啊， 冇肉啊， 同埋有一阵老人家味， 唔好食噶， 脂肪啊， 系啊，你自己闻唔到啊？ 腌下佢， 肉咩啊？肉咩？ 腌下佢，腌 下佢，腌 下佢 ，OK， 好啊。但系佢哋唔食得咁多盐啊，啲野兽。 好啦，够啦。喺古代咧，有一个 post 咧，有个官职咧， 系 专系负责管理啲 房 屋 嘅， 叫咩咧？ 房屋局长， 两个字， 屋官 啊，咩叫屋官啊？ 房官 冇， 住官 冇， 处长 冇， 有冇个官字噶？ 冇， 有 冇 个利字啊？ 冇， 有冇个长字啊？ 冇， 有个咩字啊？俾个字睇。 我知，巢人， 巢人， 啱唔啱啊？ 唔係好講古多 話， 你乜嘢都話冇啊！ 你俾一個字，俾一個字啊！咩字啊？俾一個字睇。 司 司啊！ 我乜咩司？官司 司 唔 係 司乜？ 司乜啊？ 司马 司屋 唔係 司 最近啦。 司拔 咩叫司拔啊？ 司拔 拔司就有 司马啊！先定系司马？ 司马 点解系司马？ 唔係 司馬其實都係一個官職嚟。 我知，但係住屋啊嘛，你 亂撞咯，呢啲咪好明顯就係亂。 司啲。 C E F G C U， 唔好提个 E 字，你一提个 E 字我就敏感。 我知，你成日 我知住处啊嘛，私处 错啊，系司空， 司空 冇错， 司空见惯 嗰个司空 改嘅唔 啦，咁唔系咁佢设计呢个 pose 佢就叫司空， 咁 就 唔使估啦，边人 估 得到啫，嘥时间。系啊， 我自己作一个名得啦。 系啊， 作 C D 咯， 你 叫 哥系啊。 O K， 你自己作一个名，本房屋嘅。 C E F G， C E F G， 师傅， 我系要叫 师傅， 师 傅， 师傅 系啊。 O K， 有冇听过公字啊？ 咩公啊？ 宫殿个宫 有， 以前系咩人住噶？ 皇帝， 貴族， 仲有咧 和尚， 錯曬。 啊， 宮啊，佢啲 後宮， 後宮 妃嫔， 冇錯啦，妃嫔就住宮，即係乜乜宮。 咁佢住咩啊？ 皇帝 都住宮嘅喎， 殿 啱啦，係啦，殿就皇帝 冇理由，因為咧皇帝高啲定係妃嫔高啲啊？ 梗係皇帝啦。 咁點解叫殿宮啊？點解叫殿宮啊？你答我啊！ 因為佢大方咯，佢可以就係俾啲呢咪 ladies and gentlemen。 嗰陣時冇電，所以冇電工。 供電供電係咪先？你話我個差而家唔啱， 我唔 點會行飛奔先？ 係啊，飛奔先。 OK， 供電。 好好好。其實咧，喺中國嘅古代建築咧， 佢 打 喊路啊， 老 師。 有佢啦， 要快啲講先得噶嘛。 有佢啦，有佢啦，冇用噶啦。 我都係咁話，係啊，冇人做嘅呢啲。 你要做乞衣啊？ 你細個就係咁嘅話，冇人做嘅啦，你咁樣唔俾心機聽書。 同埋咧，以前嗰啲屋咧係有格局嘅， 嗯， 有格局嘅，住嗰啲房咧唔係叫房， 係 即係而家我哋叫房啦，叫咩嚟？ 叫宮咯，咪 嚇， 咪就係叫宮咯， 一般人， 一般人 瞓覺嘅地方啊， 院。唔系叫房啊， 唔系叫 间，间 房间个间， 诶，嗰个字我哋识唔识噶？ 梗系识啦， 听过未噶？ 我又想 而家有冇用噶？而家有冇用？ 有， 我系形容咩？依而家依个 桥啊，都唔啱，我大咗你， 骑 都唔啱，都唔啱，咕噜咕噜，呢都唔啱。 老师你仲无聊过佢哋？ 系啊， 你个无聊都超越咗佢哋。 唔系咩咩从咩字旁？ 无聊已 经 超越咗 佢旁嘅 咩旁咩旁？ 月字，即系都系冧公头个月，因为呢个字嘅字头咧， 奔 奔唔系攞嚟住嘅，奔管就系啦， 哦， 系啦， 沉沉， 即系呢个字， 沉啊， 呢个头啊， 我啲 我 月 唔系，系啦，系塞衰塞个塞， 哦，系喎，系喎，系喎， 嗱，登堂入室有冇听过？ 有。 以前嗰啲人咧，一入去咧就系叫堂，登堂入 堂就系厅， 系 啦，你个厅 系啦，跟住再入去瞓觉， 堂即系厅系咪？ 瞓觉就 系 室， 就系室啦。咁其实嗰阵时咧食饭嘅地方咧，你知唔知叫咩名啊？ 食饭嘅地方饭室， 食室， 哦，饭堂， 食室咪， 食室咪， 饭堂， 错， 厅啊嘛。饭堂 系喎，饭堂喎，点解唔系叫饭室嘅？ 一个字， 吹堂。 从咩部嘅？从咩部？ 都系嗰个头壳顶，即系 月嗰个 冧系咪？ 即系一个 冧 冧公 头，系啊，冧 月 唔系食。你有冇听唔系？喂，去月嗰度食饭？ 我知，穷 穷侧边。 又唔係失 衡啦，同食物嗰個 完全冇關，所以大家估唔到嘅。 係咩啊？係咩啊？係咩啊？快講啊，老師！我交咗學費噶。 係咪爽啊？ 老師費費勞， 係宦官個宦， 搞錯 啊！宦官個宦點解從 點解同食飯有關？ 係啊， 宦官個宦 係 啊，啱啊。 系啊，就系叫食饭嘅地方， 饭堂，即系你嘅饭厅， 即系你嘅饭厅就叫做 宦 啦。咁啊，当然啦，呢个字唔系好多人识啦。 我哋宦度食饭点样？ 食饭你食宦啊？ 去宦度食饭， 去宦食饭， 快啲啦！ 今日俾人吹咗好多次，今日俾人吹咗， 唔系佢永远咧印咗成大沓嘅碌屎出嚟啦，即系讲一啲就要落。 佢下边嗰啲白纸嚟， 梗系唔系啦？喂！有冇听过屋漏兼逢连 夜 雨？ 有 屋漏其实是指屋的一个地方， 天花板 屋漏啊， 屋顶 唔系错， 角仔 屋漏 唔系 天嗰个 瓦片。 嗱，你嗰个方向近噶啦， 系咩话？ 佢咩方向？ 角仔啊，即系有时咧，可能系啊，上面会有个漏角嘅。 上边嘅， 上边嘅。 咁啊，梗系上边啦，喺下边漏上嚟啊！我冇听过 咯。 嗱，你睇个 点解下边漏水上嚟？ 角漏 唔系。其实咧， 喂，声都变埋， 你鬼上身， 声都变埋。 屋漏咧，其实系指屋上面一个窗， 哦， 系啦，屋漏。咁其实嗰啲窗咧就攞嚟做咩嘅咧？ 通 气、通 风咯， 仲有咧， 挡风挡太阳咯， 仲有咧， 日光俾日光入， 就系日光啦。因为以前佢哋 冇電工啊嘛，冇電啊嘛，你話 唔係我知道，因為以前冇隻冇燈嘅夜晚，係咪靠自然光？ 冇錯啦，其實嗰陣時中國 作壁偷光啊， 嗰啲窗咧唔會係好多嘅，因為佢哋覺得咧，即係窗咧其實係入氣亦都係透氣嘅，唔想蝕咗道氣。咁以前咧多數係坐北向南嘅。全部都是咁噶啦，當然你冇錢就冇得講啦，係咪？咁有冇聽過深奧呢個字啊？ 有， 奧係指咩呢？ 奧運 都係一個間屋裏面噶。 係啦，喺邊度咧？ 廚房。 錯。 浴室。浴室。 浴室。錯。茅廁。 廁所。 錯。嗱，廁所唔喺屋裏面噶。 哦，係啊，出邊嘅。係 啊。 嗯。 奧啊。 奧。 晾衫嘅地方。我啲頂 米嘅地方。 係。你。聽過深奧呢個字啦， 好深奧，深 奧我知地下地牢地牢， 唔係以前冇乜地牢噶，佢哋唔興作下邊嘅， 作上邊，上邊係 櫃櫃櫃牆入邊， 你同深奧類近嘅咩叫深奧啊？ 好深咯， 咪就有個窿咯， 仲有咧， 好深好難明 啊！擺財， 唔係，所謂奧咧，其實就係屋裏邊最入嘅地方。 哦、 就叫奧啦，所以咧就深奧嘅意思就係嚟住呢一度啦。有冇聽過九鬥啊？ 有， 龍床 不及九鬥嘛？ 九鬥你覺得係咩嚟嘅咧？ 咪九瞓嗰個地方咯？ 唔係 啊？ 九鬥啊？ 你覺得九係咩定鬥係咩定九鬥係咩啊？ 床啊？ 你逐個字問定兩個加埋？ 你嗰張牀。 你嗰張牀， 我唔係咁嘅意思，你都唔聽我講，係咪啊？ 唔係。 狗斗啊！ 狗斗咪就系张床咯， 房 唔系 啊，佢应该有个特别嘅 身系啊，引申出嚟嘅狗斗， 又唔系狗瞓嘅 匿床嘅地方， 唔系 匿床嘅住所， 养狗嘅地方，狗笼。 我先讲个斗字先啦，其实一个长嘅窿， 边个斗啊？ 狗斗嘅斗咯， 狗斗嘅斗啦，即系斗鹅冤嗰个斗啊。 哦，有个冧一点一， 系啊，有个跟住下边仲有卖字嘅。 狗斗，狗斗。 个斗咧，其实咧， 窝 系个墙， 有个窿， 有个窿， 系有个窿， 有个窿，咩只狗出咗入嚟？ 系，哦，即系其实有啲人养只猫咧，佢都会整一个嗰啲佢哋个门嘅，道活门嘅，俾佢哋可以出入嘅。 哦。 使唔使打狗狗？ 系唔使唔使打狗狗狗？你咳到好似就死。 你冇事啊嘛？今日我哋两个 你会有时咳得太多，系咳烂咗你嗰部分。 我觉得 个力太劲， 其实佢话烂咗咪就系可能讲个肺 咳烂咗咯。 系啊，好冇事啊嘛。咁我哋估下嘅就系斗系咩地方啦？就系总之你个墙有个窿， 咪就系狗出入个窿， 出入个窿咯。即系你屋企 斗就系出入个窿，狗斗又系咩咧？ 咪狗出入嗰个窿。 错。 即系 斗系狗食饭嘅地方， 瞓觉嘅地方。 斗就一个窿，大家个狗字又唔系一个窿啊。 冇错， 咁得意嘅狗嘅身上一部分。 你唔好惊我啦， 我估啫，咁一个窿啊嘛。 唔知开估， 唔知系咩地方。 开估， 你系屋企里面一个地方啊？食饭嘅地方，瞓觉嘅地方，食饭嘅地方。 老师点样俾水你饮啊？ 唔使。 嗯， 因为佢有口水， 你继唔继续教啊？ 系啊，不如 唞下好唔好啊？唞十分钟。 心碎，谁就觉已在这里？几多天不可去安睡？遗憾常载满在心里，期望或已散落风里。不准说痛，不会再喊泪，但这。尚全力的去冲，为何换来是伤痛？容许这刻吹吹风， 每晚放空，原来活半世人先到活法掌控，围炉在说笑没边界，游行是这秒在一块，小伙子不懂长大，围炉又再吐着不快，还未急于需交差，人人在这秒解领态。如果有 好，最听紧呢首小伙子，我哋最后咧两分钟俾埋马老师咧，就做一个结语吓。 我哋唔好讲嘅，我哋全部冇讲嘅， 冇笑，冇笑，冇人嘅笑，冇人嘅笑，佢都冇笑，冇笑。 你冇笑，你一笑你又错身嚟起 嘅。冇错，听紧风骚发人都冇笑， 冇笑，冇 笑， 冇笑，大家冇笑。 系啊，嗱， 佢一 忍住，忍住， 佢一咳就做唔到啦， 忍住。 好， 狗豆。 我唔讲个狗豆住。 你笑，你做咩笑？ 你等阵，你等阵，我有一个仲好嘅话题。套房而家咪好兴嘅。 因为有个厕所嘛， 唔好答佢，唔好答佢， 自己查，自己查。 套房喺中国古代咧，乜嘢套房系点解嘅咧？ 我识嘅，但我唔答。 你真系识？ 佢肯定唔识啦。套房即系指乜嘢咧？ 即系以前啊， 系 同而家唔同噶个意思， 唔同噶。 套房即系 系啊，系咪啊？即系小姐瞓嘅地方。 两几张？ 做咩直呼其名？ 你管住你黎瑞， 我点管佢啊？我唔系佢阿爸，你傻？ 系啊， 你咪搞错咗啊 ！Master bedroom， 啊妈妈， 里面自己有埋厕所， 系一个唔好嘅地方嚟， 吓 唔好嘅地方。 我知我知，诶死人嘅地方， 唔系点会套房？一间屋点会有个套房出嚟摆死人？ 一间屋风水唔好嘅位置就叫套房， 摆嘢嘅 杂物房， 摆嘢嘅 柴房。 柴房、 其實是擺啲最污糟邋遢嘅擺曬 去，咩咩嘢污糟邋遢？ 係咯，咩污糟邋遢？ 掃把 啊，係啊，嗰啲垃圾啊等等啊， 哦、因為咧佢哋房咯， 係唔係佢真係擺垃圾嘅？ 啊，叫套房， 垃圾就抌咗佢啦，仲擺到？ 唔知，你聽我講，因為咧佢哋 因為要回收。 好忍住笑啊！你睇下佢又頂唔順啦， 又咳啦， 又咳啦，又咳啦，咳啦，咳啦， 唔好笑， 忍住， 認真， 我都話噶啦， 認真，馬老師， 我明啦，我明啦，得啦。 揞住，揞住，快啲！ 佢呻吟啊，头先听唔听到？ 系啊，揞住你烂咗， 揞住烂咗嗰度， 揞住烂咗嗰度就好啦。我帮你，我帮你。嗱，因为你拣样样揞定，我帮你揞，系咪啦？ 老师唔得啦， 系咯。 老师咩遗言啊？ 今日自修，剩翻一分钟自修， 冇一分钟啊，五秒咋？ 唔该。 你而家仲唔做淑女噶？仲啊？唔会冇事啊？ 好难讲啊，真系好难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粤港澳公路单车赛暨全运会公路单车测试赛昨日举行，全国运动会统筹办公室主任杨德强话，60多个车手分别在5个多小时内完成比赛，成项赛事较预先预计短的时间内完成。他形容流程畅顺，三地都没有发生特别事故。杨德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综合车手和支援人员的意见，230公里长的赛道是挑战，大桥上风势较大，珠海和澳门段雨势不少，挑战亦都较大，但是当雨势较少，及后车手的速度都加快，对赛道反应整体不错。他认为适合全运会举行，但是不排除或者再有修订。港岛域多利道朝早发生交通意外，涉及一架私家车，年约90岁的男司机受伤送院。事发在朝早近6点，涉事私家车驶到域多利道555号近碧瑶湾的时候，怀疑失控，先撞向一棵树，之后冲前被夹在一支灯柱和一幅墙之间才停低，车头严重损毁和漏油，司机被困车内，消防到场用工具将他救出。事主的女事后到场，陪同他由救护车送到玛丽医院治理，他送院的时候清醒。 公立医院系统管理检讨委员会向医管局提出31项建议，包括建构高层人员病人安全问责框架，将安全指标纳入表现评核等。医管局质素及安全总监黄立己话，报告针对现时分工不清楚的情况，各间医院都有质素和安全的部门，医院内相对较少问题应该交由部门负责，医管局的总部就应该处理各间医院或者部门都有的共通问题。黄立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每间医院都有质素及安全部，但是只有几个人，只可以协助处理质素安全事宜，不可以全权代理所有工作，各部门都有本身的责任。他举例说，如果病人在病房跌倒，各病房应该自行检讨防止措施和安排，质素安全部只可以做整体监察，有问题再协助处理。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的支持者在首都伊斯兰堡集会，要求释放伊姆兰汗。当地官员说，警方采取行动拉了4000多人，包括5个议员。政府用货柜封锁通往伊斯兰堡的大部分主要道路，并且部署大批着住防暴装备的警察戒备，同时暂停部分地区的流动电话和网络服务。伊斯兰堡警方发表声明强调，根据法律规定，任何形式的集会都被禁止。伊姆兰汗已经被监禁超过1年，被指涉及150多宗刑事案件。他所属的正义运动党说，这些案件都是出于政治动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逐步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在14-15度左右，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12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72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92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25元，跌9仙；阿里巴巴81.35元，升6.5元；腾讯控股395.4元，跌5.2元；美团160.2元，跌6.9元；南方恒生科技4.12.8元，跌3.2元；小米集团28元，跌5.5元；恒生中国企业69.72元，跌4毫；中海油17.42元，升3.6毫；快手45.65元，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2，日元153.8，瑞士法郎0.89，加元1.394，人民币7.243，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48，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38,716点，升433点。港金报24,93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73.49美元，卖出267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依家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可丰中学。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噶。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葵涌嘅和塘咀街有水管急收，跟住葵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辆唔能够由和塘咀街左转入葵兴路。咁揸车嘅朋友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 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梦中的那片海。 五位主角第一次相遇的什刹海，位于北京西城区。虽然个名有个海字，但实际是一个湖，而因为岸边有十座寺庙，所以叫做什刹。 国剧八三零，梦中的那片海，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的发展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一百分。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老婆老婆，你话圣诞节嘅时候咧，将成间屋油晒红色好唔好啊？ 吓， 哇，家嫂啊，圣诞树啲灯咧闪啊闪啊，系咪坏咗啊？使唔使搵人睇下？ 老婆老婆，过年啲花胶咧要浸几耐噶？ 啲冬菇唔浸，食唔食得噶？ 唉，喺呢个时候，我好挂住一个男人啊！ 你系咪好挂住我啊？ 你系边个啊？ 我就系家居明二点零。 家居明二点零正式开始。 大家好，大家好。 开咪心，开咪心。 马老师，你唔好虾人啦、 啊。开咪心，开咪心，开咪心。 佢哋啊， 开咪心。你自己讲，你自己。 既然你话佢搞事，佢今日唔出声。 系咯、啊。 佢话你搞事啊嘛，你话我搞事。 唔系，嚟啊，继续。 唔系，件事系咁嘅。今日一翻嚟嘅时候嘅咧，即系我唔讲佢都衰嘅，我真系唔安乐。 马老师都唔喺度。 系啦，跟住佢就话，其实头先咧，我喺餐车上嚟嘅时候咧，听到话咧，你两个都咳啦。跟住马老师喺度咳咳就走咗出去嘅话咧，其实我心里面咧暗暗喜， 开开心心，好咯，今次。 跟住再加埋嘅就系阿瑞咧，把声咧都唔系咁好。 哇，咁就好啦。 简直就系红衰 你，正啦。 嗱，我冇咁样讲啊。 于是阿瑞就好。既然你咁，我就唔出声。 好啦，以下时间交俾你，唔好讲废话，唔得咩？唔系，唔准讲，嚟入正路。 唔系啊，因为咧，我真系咧，翻嚟做呢半个钟头节目咧，其实好似人哋打咗一日工，好虚脱嘅。即系 喂，你冇咁个家居明，你做半个钟咋？我头先先讲，我每朝星期一二做完三个钟，我扯咗半条人命。 咁我哋咧，我哋做三个钟或者你做半个钟话虚脱？ 唔系，我真系感受得到嘅。感受到 啊！你两个， 即系因为你要谂下，我一路又要讲啲正经嘢，然后又俾两条友又搞， 唔系两条友， 你 两位主持 又搞咗你一份工， 改善下你嗰啲用词， 两位 唔可以咁粗鄙，唔系两条友，有两条鱼 搞， 唔会有两条， 然后我又要对付佢哋，然后又要认真去答。 其实你今日咪就系讲一样嘢， 系咪啊？ 咪 就系咯，越讲越远，系咪 啊？ 又一分钟啦。 你个量词啊，系错嘅，人系唔会用条嚟。 冇错，学古文，下次我哋教抌波中 人，冇两条人嘅。好嚟啦，先讲啲咩啲？讲一条条啲先啦，好嘛？ 嗱，咁咧，阿瑞提先咧，又提我话咧， 瑞姐 啊，阿瑞姐， 唔使， 系咁啊，咁又提我话喂，次次又话讲唔到重点，我哋今日讲重点先。 系啊，你讲重点先。 咁今日咧，我想 你呢啲咪本末倒置咯，你个人咁冇原则。不，你继续。 嚟啊！开始嚟啊！开始嚟。 好。 嚟啊！ 你两个点啊？一个叫我讲，一个叫我唔好讲。咁啊，即系点啊？ 你中意啊？你中意啊？ 唔系，你想做 做一个讲重点嘅人，定系一个本末倒置人嚟 噶？好，我唔理你哋。好，嗱，我今日咧讲咗个重点先。咁咧，今日我啊想教大家，大家简化啊，唔系 简化， 真系唔系，真系 简化。 你睇下，我真系好 乱咗啦， 唔系真系好辛苦噶，真系。 简化，我连你啦，因为 有咩 事发事， 有咩想教我哋简化？ 姚柱， 我简姚柱。 好啦，嗱，咁其实简姚柱咧，其实我哋系。好簡單嘅啫，嗱咁首先就係要 龜龜， 唔係， 唔係睇價團版先。 嗱色澤要金黃，然後咧即圓粒啦，著嘅一個圓粒啦。咁裂紋要少，即係你見姚柱好多裂紋噶嘛， 係 盡量少 版咁樣， 盡量少裂紋。 哦， 嗱，但係第四點真係最重要， 係 要夠乾身， 要夠乾身。 係嗱， 我話 嗱話俾你聽，嗱逢親海味啲嘢咧，乾唔乾身咧？是可以呃你好多钱嘅。 我因为个重情。 因为我话俾我用燕窝嚟讲啊。嗱有啲燕窝呢咦点解呢个平嗰、那个哇好靓喎嗰个平嗰个好靓。但点解贵平嗰隻望落冇咁靓望落冇咁靓嗰隻呢仲贵好多喎、啊。 嗯、 好啦咁呢你一按落去嗰隻平嗰隻呢你用使按㗎。 有水出。 唔 係係唔碎嘅。 唔碎嘅，因为佢 贵嗰 唔够干身， 贵嗰只一揿好似薯片咁碎咗， 会唔会俾人闹咧？你咁样买系咁揿，系咁揿， 你 师奶你揿咩揿？ 唔系，咁你梗系 又揿又笃， 喺啲熟嘅而攞啲碎嘅，即系花胶唔系成只嗰啲啦，你都俾人闹， 唔系。 你买咩究竟？你搞清楚你买咩先啊！ 我真系好辛苦嘅， 就唔系真系我都唔明，又花胶又燕窝又鱼翅又 有人讲个公道说话， 同埋你入去觉得又笃又烟又成， 系燕窝燕窝， 你都未买， 冇错，乖，你休息阵，休息阵你咳啦，好啦嗱，咁讲翻姚柱啊，咁所以越干身系越好嘅，因为个即系你知呢啲系讲紧。断两情啊，咁样去做噶嘛，所以咧你 惊佢重情， 你一索个水咁， 你每一粒揸佢咯，揸翻啲水先。 总之你感受到嘅，咁同埋 你买报纸都系啦。 咁同埋个香味，即系真系香味好重要嘅，有啲系冇香味嘅。 系啊， 吓咁啊，好啦， 系乜嘢香味啊？腥腥地， 唔系嗰啲鲜香啊，鲜香味嘅，你感觉到系好香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咁样拣嘅， 即系要闻下佢啊， 闻嘅，要闻嘅，即系攞嚟闻。最好攞幾粒咁擺喺手度。 使唔使舐啊佢啊？ 舐咗要買嘅大佬。 有乜所謂啫？ 我想問有冇姚柱有冇試食㗎？即 係咁樣 問 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偷翻啲姚柱啊！ 可唔可以嘅咧？ 嗱，我話俾你聽，如果你嗰間鋪熟，你真係可以嘅，即係佢啲好碎碎好碎嗰啲碎攞嚟食下。 佢好衰啊！熟嗰啲鋪頭，你又去篤人， 又聞啦， 又 聞 啦， 又 嚟 啦。 咁我教你哋做，即係我去到尾晚買啦，熟嘅就係嘛。好啦，嗱，仲有最重要咧就系嗱，其实咧，我想同大家讲咧，反而咧，系咪真系要用圆粒瑶柱咧？ 唔系， 系啦，嗱，其实咧瑶柱咧，其实有啲我哋叫即系行内嗰啲叫碎贝，即系你叫碎瑶柱啦。 嗯， 其实嗰啲都系有一级、二级、三级噶， 都有分噶。 系， 哦、 好啦，咁其实好坦白咁讲，系咪真系一定要用圆粒瑶柱咧？嗱，好似我举个例啊，节瓜瑶柱铺， 忍唔住一定要咁喎。 节瓜瑶柱铺或者即系节瓜瑶 节瓜铺啊， 你唔好再搞啦。 瑶 节瓜 系贵嘢， 节瓜 瑶 柱哦得啊，瑶柱节瓜铺好啦，好啦， 冇人咁识菜单。 发菜豪士炆花菇呢啲咧，其实你当做啊嗰日请下或者咩啊嗰啲咧，你又咪用圆粒咯？ 梗系啦。 其实啦，讲真啦，你就算煲煲翅好啊，其实你咪用碎噶啦，你都煲烂晒噶啦，系嘛？煲汤啊，就算几煲靓嘅翅啊，逢真系炆啊煲嗰啲，使乜用圆粒啊？你最后都散晒噶啦，系嘛？有时你唔系啊，你仲要蒸软咗之后揿散佢，咁你同用散瑶柱有咩分别？ 中意啊， 中意啊， 感觉上贵价啲咁解啫，即系好似 high class 啲咁啫，有时都系一种心理嚟嘅，系咪啊？啊，家居明。 是 啦，即系咁啫。 唔系，即系 你嘅原理都啱嘅。 啊，梁继昌真系最好嘅啫。 冇咁讲，千祈冇话你冇摆我上台，跟住佢连我都踩埋。 唔系，头先又补咗杨洋少少，已经硬咗，已经插到杨洋爆。 千祈冇咁讲，即系我唔系企你嗰边嘅，放心。 畫翻清個界線先啦。 其實呢度真係冇人企佢。 我唔係你朋友嚟，你唔好企埋嚟，你唔好企埋。 唔係，我就係想掹乜嘢掹你。 我 諗住你係我嘅人咯。 反啫。 好嗱，姚柱講完，啊姚柱講完， 我有嘢問。啲姚柱咧，我 咁其他嘢可以下集講噶咯。 唔係，係啊，唔緊要啦。姚柱有啲咧，咪好丁屎粒嘅。 係啊，細粒嘅姚柱， 好似個擦膠嗰啲，係咪姚柱？ 嗰啲唔係叫姚柱，嗰啲圓背仔，圓背仔，圓背仔咧就攞嚟煲粥啊，即係好味嘅。 哦， 嚇，即係嗰啲煮我嚟煲粥。咁你當然煲湯都得，咁但係就冇姚柱咁鮮味咯。 哦，即係個價錢爭幾遠？ 但係即係其實我對唔住，我想問嘅係咪其實係就係姚柱嘅 baby 啊？係 可以咁講， 即係姚柱嘅 baby 嚟㗎，嗰啲係。係 哦，咁你 但 係 姚柱嘅 baby 唔 係 應該好食啲嘅咩？ 係咯，即係 唔 係 啊？ 佢 味係去到最即係 未成形， 唔係點講？ 未成形，但係佢已經胎死腹中。 嗱，簡單啲咁講啦，即係佢係一夜乾，佢唔係鹹魚。 一夜乾，但係唔 係 鹹魚。 即係佢未去到。收水 唔係我哋 嘅 point 就係佢 B B 唔 係 應該嫩啲好味啲咩咁？ 唔係，但係佢個味道冇大粒咁好味啊！ 即係未夠日子，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但係點解佢未夠日子嘅話，但係你就已經將佢變成圓背啊？ 誒呢個我未去到咁深入， 唔緊要，即係問下啫。即係如果我哋真係用譬如可能唔係話頭先你所講嘅，譬如煲粥啊，或者係煲湯，咪可以買原杯咯。如果講 誒 唔係嗱，煲粥係可以嘅，煲湯就我都係用翻瑤柱好啲，因為你落少少係啦，你個味唔濃，你落幾多都冇用啊嘛。 聰明啊！ 梗係啦，我唔煮嘢食都知咯。 係啊，真係樣樣好，樣樣好。 我幫你啊，家居明， 正氣去 教訓佢啊。 問題啊，真係呢啲，真係年青人有年青有為，真係 年青可畏。 喂，我哋要加快速度。其實今日咧，我哋 講 大門鐵。 我而家入主題啦，係嘛？ 係啊，而家先係冇錯。 關唔暢順，咁我哋點樣解決咧？好啊，首先第一，好多人咧一見到個大啲。鐵閘啊，或者啲門啊，棘住啊，咁第一時間就話 大力拉， 即係要噴 油， 總之噴油啦。其實唔係嘅，第一步，究竟嗱，我先講啊，其實嗰只門點解會棘咧？可能係啲螺絲鬆咗，個門墮咗啲咁多，咁咪 壓咗落地， 棘到咯。咁所以我哋係要解決翻，即係扭翻好，即係上翻好嗰個架位，就唔係話死落，即係啲潤滑劑咁樣啦。好啦。第二啦，可能隻門係冷縮熱漲，即係可能有啲師傅教隻門咧教得好 fit 嘅。咁當你冷縮熱漲，佢就有機會棘到啦。咁所以呢啲我哋首先要諗，即係要睇一睇呢個問題先。好啦，咁而家睇咗呢個問題啦，真係知道唔係啦。好啦，咁我哋平時成日聽到嘅潤滑劑，即係可以即係幫佢潤滑佢咧，來咗嘅車油啦、鬼油啦，或者我哋成日都聽到嘅雪油，有冇聽過雪油？ 冇。 好啦。咁即係證明你年紀輕啦。好啦，咁咧，好啦，咁但係咧，我係呢啲咁嘅鬼油啊、車油咧，其實咧，你要落個轆啊，即係我嗰啲鬼路軌個啤檸先有用噶嘛。咁但係有陣時講真咧，你都未必睇到佢。 個路軌邊？ 係啦，你就落唔到落去嘅。好啦，有啲係落條軌，咁就千祈唔好落條軌啦，因為嗰啲油咧， 點解咧？ 唔係啊。 停實咗喺度， 好污糟噶，即係你搞到啲地方好污糟，尤其是你吊燙，佢隨時滴翻落嚟噶。咁同埋尤其是咧，嗰啲某啲啊，即係好似雪油呢啲咧，佢會黐塵噶嘛。佢你咁樣做咧，慢慢咧就仲棘添噶。 咁可唔可以解釋下雪油係咩？ 係咯，因為我哋都唔知雪油係乜嘢。 我正經問喎， 我知呢度因為太 雪姑七友啊， 太長啦，即係唔喺呢度講啦。 點解潤滑劑唔係 潤滑劑咯？ 雪姑七友啊， 用潤滑劑 嚟搞笑， 潤滑劑。 人哋呢啲一句半句搞啊 get 又點同你嗰啲情啊？你睇而家你嘈到我係跟住講唔到落去嘛？好嗱，我繼續啊，好啦。咁咧，坊間咧最多人用嘅就係有一隻嘅 WD 啦，嚇就係咁樣啦。咁嗰隻係普遍係。OK 嘅，咁佢嗰只咧就真系佢有支 棍仔， 棍仔你可以 系 啦，你就可以主動去噴落去某。 對唔住，我有嘢想問啦。佢哋話咧唔係要噴呢一個 W 乜乜乜乜噶，佢話應該係要噴嘅就係潤滑劑。反而嘅就係 W 乜乜乜又話其實揾嚟防佢生鏽。 唔係，佢係潤滑劑嚟嘅。 佢係潤滑劑，但係佢仲有一個有一支嘅就係真係潤滑劑嚟嘅喎，都係佢出。 係，總之呢個係潤滑劑嚟嘅。同埋佢有個好處咧， 就係佢去防守添。 我 明啦， 即 係 二合一。 係啦，嗰間公司專出多啲你揀咯。 係 一樣嘢。 我明啊，明啊，明。 咁呢個係潤滑劑嚟嘅，咁同埋因為佢就可以即係重點去噴去某一啲位，咁變咗係好，即係更加好嘅。咁咧。好啦，同埋咧，佢防嗱有陣時候我見到有啲位山手咧，你點樣做呢？其實就係攞呢個 W 啦，就噴落張餐紙巾啦，噴到佢濕曬，然後就噏住個山手位，噏、到佢支張紙巾乾咗為止啦。然後咧，你就再攞啲百潔布啊， 省 啊， 有機會甩曬嘅地方佢， 有機會甩曬。 我個老山手。 摸狗啦你，你成支，你成支拍咗佢啦。 嗱呢啲 用啲百洁布帮你省下。 好啦，另外咧，其实咧，佢咧仲可以当住你嗰啲洁具啊，即系龙头啊嗰啲咧，你可以攞啲 W 喷下佢咧，然后咧抹咧会拧翻晒嘅。其实仲有一样嘢，同 W 差唔多嘅就系白电油。佢个功能都系一。即係接計 嘅， 細細支嗰只， 係啦，即係一罐仔嘅，嚇！但係記住呢啲嘢都係易燃物體啊， 小心。 好啦，咁 宣傳嘅時候小心。 咁其實咧，我自己因為我都係話我成日都好環保噶啦。咁其實咧有一樣嘢咧，某程度上喺某個功能上咧可以取替曬頭先我以上講嘅， 就橄欖油、 蠟燭 嚇、 蠟燭 點用啊？ 係嗱。蠟燭咧，第一就係即係天然啦。你咧，到頭先我咪話唔好插落條。 你係咪拜神嗰啲啊？ 係咩蠟燭都得，係咪咩蠟燭都得？生嘅蠟燭都得。 乜蠟燭都得嘅。 脱毛嗰啲腳蠟嗰啲都得。 嗰啲唔知 都得，都得。 從化學嘅角度都係得。 竟然有做呢啲， 都係蠟嚟噶嘛？ 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嗱，嗰啲蠟燭咧，你就嗱頭先我咪話唔好，即係如果你揾唔到個。即係我哋叫 bearing 個轆啦，你就可以用蠟咧，成條路軌查咗佢，咁佢就潤滑狀，咁佢又唔會甩喎，又有潤滑喎，係嘛？咁你就成攞個蠟燭去查咗佢，好似有陣時啲窗架啊咁，你咪查曬佢咧，咁佢就同頭先嗰啲潤滑劑一樣啦。咁但係佢嘅價錢又平啦，又天然好多啦。咁咧我就 依家第一樣嘢講一樣嘢，呢啲重點嚟㗎嘛，即刻話蠟燭代替曬，咁咪唔使講。 好嘢。 我真系有问题，啱唔啱啊？ 咁即系以后我就系净系讲嗱，今日咧用水得啦， 散场。 好，继续， 系咪继续？好啦，嗱，咁讲到门咧，有一样我真系要讲嘅，就系咧，其实咧，究竟我哋而家咧，即系大家呢十几年又好兴用电子，即系我哋嘅 电 子大门啦。咁但系咧，我有阵时见到啲即系老人家咧，仍然都系想用翻，即系佢觉得电子门佢唔识用啊，好怕好多问题啊。 唔系，我想讲唔系话老人家有时嗰啲电子锁，喂揿嚟揿去佢都 sense 唔到，或者我突然间用力少少揿咧，佢又几个数字一齐喺度， 会唔会即系咁疏疏地噶？ 系咪干咧？ 嗱，我讲埋俾你听先吓。首先咧，大家成日面对嗰个电子锁个问题咧，就系冇电，即系担心冇电。嗱，其实咧啲呢啲咁嘅电子锁咧。佢喺冇電之前咧，佢係會即係會預警下，話俾你喂冇電啦，即係你要換電啦。 真係廣東話噶嘛？冇電啦， 唔好你繼續啦，你休息下啦，你乖，你休息下，飲啖熱水先啦。OK。 英文講 ，loading，loading，loading，loading。 即係我真係要翻去。即係逐集聽下你哋其他係咪其他嘉賓都係咁做節目？ 我冇出聲啊！ 好啦，冇時間啦，講埋先。嗱，好啦，咁如果真係遇到呢個問題啦，咁你又真係唔記得，即係唔記得換電啦。好啦，咁就係首先咧，冇電子鎖咧，嗱一般啊，一定有條真實嘅鎖匙嘅。咁呢條真實鎖匙真係唔好擺屋企啦。如果唔係你擺屋企，即係你可以擺。 擺屋企擺喺邊啊？ 喺 office 啊！你擺屋企冇電，你擺屋企咪開唔到 咯。翻 office 再攞鎖匙啊？ 即係呢個係以防萬一 啦 嘛。好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其實你攞翻你個充電，即係你個我哋叫尿袋啦。其實咧佢有掣咧，應該啊可以插翻去充 得 翻嘅。 好快得。 三就係一個九瓦電。 九瓦 电 系摆边 个？即唔系佢都有个位置插入去嘅。 哦， 系一般即系总会有一个位置俾你去咁样解决嘅。咁就唔使担心啦。咁但系咧电池咧唔该啦，好多人咧就系、是，哎呀，我有四嚿呢、這个。即係呢個牌子，佢有兩嚿嗰個牌子，啊咁啊一齊撈亂佢啦。啊有啲又有啲仲未乾曬電，有啲啊即 即係冇曬啦，咁 全電一齊用。 我話俾你，咁你個 玩死 鎖就好快彎㗎啦。 哦，係㗎。 係啊， 即係換要換曬， 即係換就換曬啦。 要同一個牌子係 啊，同埋一個牌子，哦、一個輸出有唔同嘅，咁、哦、就唔好擾亂曬裏邊啲嘢啦啊！咁又係好複雜嘅詳細裏邊。好啦，咁咧我預咗你問我費事答，費事答啦。係、哎，總之好複雜啦。 生到就，你睇你个 reputation 几差，俾人嘅印象。 好啦，嗱，我哋仲讲咧电子锁同大门，即系传统大门锁有咩分别啦？嗱、嗯，其实电子锁咧，你问我咧，即系十几年前咧，啲客问我咧，我都话唔好用住嘅，因为未成熟嘅、嗯。但系而家真系好成熟噶啦。咁、嗯、有阵时你话、嗯、又话 咧， 又话唔知点样，又话开到，又话咁样咁样，其实嗰啲唔系嘅，即系真系唔系简单得咁紧要嘅吓。咁、啊啊你問我咧，我以前都係一個傳統人用普通鎖匙嘅、但係咧我又自己冇記性喎，我每一次出門咧我就要啊查話有冇鎖匙啊，即係唔係一出咗唔記得帶麻煩啦、翻嚟啦，如果我買住一抽送咁，我又哇都唔知點樣去先開到嗰隻門啦，咁所以咧。我自從用咗電子鎖之後咧， 翻唔到轉頭， 真係翻唔到轉頭嘅，嚇真係。 你講嘢都係小心。 係，好啦。 呢個係阿賈舉明自己嘅一個睇法咋嚇，係啦，到最後尾個選擇都係 冇錯，我都係用緊鎖匙。 啊，唔係嗱，我冇話唔好啊，嗱，反而但係傳統大門鎖咧，我會建議大家用一款，就係咧佢一把鎖有三條鎖匙嘅。好啦，咁即係當做，即係你就等於有三個鎖芯。 嗯、 好啦，咁等，因為咧嗱，當做我唔見咗條鎖匙，我擔心俾人執咗，哎呀，我要換個鎖芯啦，咁要成個鎖芯換，或者我轉工人姐姐，我驚佢 keep 咗條鎖匙，又要成個鎖芯換。但係咧，有啲鎖咧，佢係一個鎖芯可以用三條鎖匙，即係舉個例，紅、黃、綠咁先算啦。咁、你插條紅色落去。即係你而家用緊條紅色啊，咁、哦，我而家就係俾人跌咗啦，咁我就只要攞條黃色一插落去一扭、 之後就變咗黃色 嘅，係紅色就廢咗㗎， 咁得意，係、 我 屋企個就係呢、 係啦，咁然後當作你第三個再插落去之後，舉個例，紅綠黃啊、你黃色一插落去咧。嗰條綠色都 係啊，我都好方便你分手。 咁即係話係㗎， 你唔使攞翻條鎖匙啊嘛。 三次機會係嘛？ 係啊。 好啦，咁即係話你係一把鎖。就已經有三個鎖芯啦，咁呢啲咧就係好好嘅，咁即係話你用 傳統，建議大家可以考慮。 我冇話一定係電子鎖或者大門鎖，即係各有各好處嘅。 冇錯冇錯。 咁只不過咧，如果你用即係你呢啲傳統嘅大門鎖咧，你就可以用呢一款，咁你就等於一隻大門咧就有三把鎖啦，就係咁樣啦。好，我哋今日終於可以講曬。 哇，好叻啊！所以阿馬老師啲氣管。有啲問題真係即刻令到你講得曬。 唔係，我真係我一聽到個節咧，我真係有咗暗笑嘅。 我明啦， 仲講啊？ 再嚟， 仲講啊？ 係咪 ？OK， 咁今日同大家要講咗有關呢個就係點樣去教呢個搖柱啦，咁啊同埋咧就係講咗呢個大門同埋鐵閘嘅保養問題，以及咧就係頭先我哋嘅電子大門鎖嘅話，應該要點樣去解決？ 你要留意個門鎖，冇話俾你聽，冇電啦，冇電。 佢冇出聲，即係佢啞咗，即係壞咗啊！咁就抌落去。 我都好想聽啊，究竟佢係點樣？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哋只是关注我哋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我唔等你啦，得未啊？ 唔系啊，准时，莎拉姐、阿兰， 马家姐啱啱好啊，时间 我喺度啦， 真系犀利啊，系啊。 系啊啊、 Hello， 莎拉姐， 欢迎你，好翻啲未啊？今日系有朋友问候你 啊， 唔系啊， 个 头 啊，头嘛， 系啊， 你都唔关心人嘅，你有冇 send 信息去问候下佢啊？ 佢哋学你啫，佢学你啫，系啊，佢唔系咁嘅人， 我学佢啫， 好好多啦，莎拉姐你病咗又， 冇办法，因为我真系一翻嚟嘅话就俾你激翻晒， 好怒气，真系好怒气、 啊， 我真系好怒气，咁、啊、但系我唔紧要嘅，咁但系我哋今日次话要讲嘅呢样嘢嘅话，喺个直播室里面嘅话有两个人都试过， 唔系啊，三个、啊， 三个人， 系 啊，有喺度认亲认戚系嘛？ 边个啊？ 你 啊？我要讲啊，我要讲呢个英文字先啊， 请讲。 今日要讲嘅系 GERD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中文就系 胃食道逆流症。 哇，即系胃逆流啦！ 你咪你有呢个病啊？ 有， 你咪系逆流大叔咯。 哈哈， 你咪胃逆倒流大叔咯。 系啦， 或者系叫胃食道反流症啦，即系唔同逆法，即系都系倒流啦，叫做 系 啊。 咦，如果瞓觉好似倒翻转个人嚟瞓咧， 咪仲衰？你咪更加落翻，即系 个问题咪就系因为佢倒流咯，系有啲胃液倒流咯， 你 再倒翻转系啊， 倒流咯， 冇错， 系啊， 佢唔倒嘅话都对你唔住啊。因为你自己将人反转， 设咗个局喺度。 你以为反转再反转，就喺度负负得正啊嘛，系咪？佢个人就系咁噶啦。 咁要企喺度瞓咯， 系啊， 或者 就咁 高少少只脚， 系真系得嘅，真系得嘅， 系 啦。不如先同我哋讲讲嘅就胃液倒流嘅话，有啲乜嘢嘅 symptoms 啊？ 冇错， 发唔到音， 沙哑咗，系有啲咩症状啊？咁其实胃液倒流咧，以前咧就真系睇翻数据咧，即系唐人同埋西人比較嘅時候咧，西人係會多啲嘅，但係即係可能 一個倒轉嚟分啊， 即係可能好多成因啊各方面，我哋一陣會睇埋成因嘅。咁、但係近年咧，其實咧香港睇翻個數據咧係多咗好多，係啊，咁當然即係關好多即係壓力同埋壞嘅，會唔會肥胖啊等等嗰啲， 有啲食完嘢就瞓覺啊， 係啊， 食完嘢瞓覺，我覺得 即刻攤喺度， 即刻攤喺度 就會更加 宵夜啊， 係啊，食到好飽跟住去瞓覺啊， 但係真係好正噶， 係啊， 個感覺係真係好好，係 啊，你食完飯好眼瞓， 即係你覺得好舒服，但係一瞓嘅時候即係有啲已經有嗰個胃酸倒流。就更加加劇咗， 冇錯， 係啊， 因為我仲有胃氣添， 胃氣係啊，咁、所以即係講緊呢個即係胃酸倒流，我哋係叫做胃食道反流症嘅其中一種嚟嘅， 即係我哋嘅胃液倒流上咗去我哋嘅 食道 啦，到嗰度 係啦。咁有時你可能即係吞啖口水都覺得酸啊嗰啲， 係啊， 好唔舒 服， 好唔舒服，係啊， 仲要有嗰陣味喺度， 仲要熱熱地、辣辣地咁樣 嘅， 哇，好核突， 係啊， 係啊， 即係胃灼熱咯，我哋都叫做係啊， 我冇啊，胃灼熱 都冇係咪？即係大家都 知嘅， 唔熱啊， 哦 ，OK， 因為天氣比較凍，係咁所以咧。 你唔话佢多余啊！你净系执 你唔哈哈哈，看上咪得吓， 真系好你呢个辩护律师完全冇问题。O K， 咁但系我哋讲紧嗰啲症状嘅时候咧，其实都会引起，即系如果你唔处理嘅时候咧，长期都系咁样嘅时候咧，都会有引发一啲嘅并发症啊。 O K， 系啦，咁关 并发症添， 系啦，关。即係包括啲咩咧？就係、個食道會狹窄啦，因為啲酸、即係會令到 嗱 會係啦發炎啊，就會變窄咗啦。咁同埋潰瘍啦、胃潰瘍啊嗰啲，因為你太即係揦得太勁啦。同埋一個咧，即係我哋叫做Barrett's esophagus 啊、即係講緊係一個巴雷斯特，即係直翼嘅食道症，即係主要係咩咧？條食道咧變厚咗啦，即係個紅咗啦、紅咗啦、厚咗啊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最擔心、最擔心嘅咧，即係唔處理嘅時候咧，會引起呢、這個即係食道癌啊。 哇！ 所以即係一定要正面去處理。 知道。 係啊。咁其實有啲咩症狀，大家頭先都有提過嘅，即係火燒心啊。 聲沙。 係。 聲沙都係、啊， 聲沙都係，因為你上到你個喉嚨嗎？ 係啊， 你有時係會係啊，辣到佢。 係啊，即係食慾不振啦，容易飽啦，容易即係肚脹啦，即係肚脹有時候會有胃氣啦，有時肚餓又會有胃氣啦，即係等等。 我有啊， 係嘛？ 係啊，成個肚都好脹噶。 係、 哦， 咁同埋咳嗽啦， 你有 啊？ 你又有 啊？ 哇！我睇下佢有冇啊？ 系啊， 个酱有啦。 嗯， 嗱，有幾樣嘢有嘅， 有幾樣嘢有 啦，有幾樣嘢有嘅，不過冇食肉不浸， 有冇火燒心啊？ 有， 有冇易飽啊？ 唔會， 哦，我都覺得佢係 feel 唔到飽， 冇， 係 金魚 咳嗽有啦， 咳嗽有， 誒哮喘冇啦，應該。同埋咧就會即係驚係啲酸性嘅時候侵蝕咗啲牙， 係啦，爛牙咯， 係啊，牙齒酸蝕啊，叫做係啦，咁所以都係會影響。咁所以即係話喺點樣會令到呢樣嘢發生，即係我哋講緊嘅胃食反流症嘅時候咧，即係你後天可能即係一啲不良嘅飲食習慣， 例如食宵夜食飽就瞓係咪？ 係啊，即係或者 係喺度都唔好喎。 係啦，即係肥胖啦，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嚟嘅。咁其實咧就會令到咧我哋講緊下食道，即係食道同個胃係接埋嘅。咁佢中間咧就有個叫做嗰個 sphincter， 即係嗰個 括約肌， 係啦，嗰個肌肉咧就會鬆弛咗啦。咁佢咪會令到即系啲胃酸涌翻上去，即系要松弛嘅时候佢唔松弛，唔松弛嘅时候佢打开咗，咁所以即系有啲人咧就会令到即系可能胃酸过多嘅时候，佢会饮啲即系可能叫薄荷茶嗰啲嘅， 中 就最唔建议噶啦，系啊，所以真一定要留意，系啊，因为谂住觉得舒服啊嘛， 系啊， 即系如果你有气，即系你个肠有气，你饮薄荷茶系 OK 嘅，系帮助可以舒服。但是如果胃酸倒流的时候就不建议，因为会令到那个sphincter 那个括约肌更加去松弛， 因为薄荷茶 是啦，即是它会影响到会松弛了，所以我们就不建议喝薄荷茶的。是啊，咁所以咧，我哋即系讲紧一啲点样会令到胃酸倒流嘅即系风险因素啦。咁啊，睇下马家姐中咗几多种啦。 好啊， 系啊，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嘅，即系除咗马家姐之外，咁啊肥胖啦， 冇， 边个话你冇先？个重点系你自己话你自己冇， 系啊， 但系医学嘅数据嚟睇咧，你系有嘅，系 啊。我好少见到佢冇声出。 我忍你， 即刻， 唔系因为我哋之前系度过，即系 度过嘅 系啊，系啊，即系。 我最近 B M I 咧，即系我睇骨医医嗰度咧，佢话24-25啊， 即系个 即 系 B M I B M， 即系你系24-25， 系啊， 咁亚洲人咧系要低过22.9啊， 系 啊。 其实我系 要超重咯。 其实我唔系亚洲人， 你唔系亚洲人。 O K， 得，你系咩人？我哋唔想再探讨。 香港人系 啦。 咁不良嘅饮食习惯啦，即系中意食肥腻嘢，中意食 煎炸嘢， 中意食辣嘢， 中意 食甜嘢， 系 可能饮好多咖啡，系啊，等等嗰啲都唔系啦。 我有啊， 对， 我有。我头先都讲， 头先嗰扎嘢你有啊？ 系啊，我心怯一怯。饮咖啡我系啦，甜嘢我 太多 啫。 系啊，一杯系合理嘅， 系即系早一杯。 即系尤其是你有呢个症状嘅时候，就唔应该饮咖啡。 哦， 系因为更加刺激。 啱，系啊，系咯， 即系讲紧平时啦， 知道 生活紧张啦， 紧张都几噶， 个个都紧张噶，都市人系，即系同埋即系食一啲即系刺激肠胃嘅药物啦， 例如咧。 例如即係， 其實中藥都已經係嘅，因為我試過咧即係有時候啲中藥嘅保健品去食啦。我有一次咧，即係我咪分享過咧，我朝頭早試過食橙就胃痛啦。第二個咧就係我試過朝頭早起身冇食早餐，就直接食呢啲中藥嘅保健品，都唔好啊！食完之後就係個痛，個胃又痛啦。 唔係，有時可能係嗰粒膠囊啊。 佢冇，佢嗰個唔係膠囊嚟嘅， 係粉嚟嘅。 粉， 又唔係粉，主要佢係一粒用嗰啲藥丸搓成嘅一粒藥丸嗰啲咧。 哦，啲老泥丸咁樣嘅。 老泥丸咁樣。 或者可能要飽肚服用， 幾時都應該係嘅。 係啊，咁 有 時即係你可能譬如有啲人要去睇醫生嘅時候，咁佢會開醫生開咗啲藥啦，但係佢都話哦，即係驚你個胃係有啲問題，就開埋個 胃 藥 俾 你咁樣，係 啊，就咁 嘅意思。啲藥物會刺激到，所以有個胃藥即係保護一下咁樣。 好。 係啊，咁啊，懷孕嘅时候咧，即系会因为个肚越嚟越大，都会顶住啦，咁所以都会有呢个胃酸倒流嘅情况。 肚腩大咧，系咪都可以归入去胃人？ 系肥胖咯， 即系个成个肚啊，中央肥胖嗰啲咪就系归入去。 系啊，咁所以即系我睇翻个尺寸嘅时候，我哋就男性要低过90 cm， 女性低过80 cm 咯。 哦， 系啊，马家姐嗰阵减到自己几多 cm？ 佢唔记得噶啦，由得佢啦， 我哋都唔冇去追问啦。 咁啊，选择性 失声， 选择性失忆。OK， 好嚟。 咁譬如即系食道裂孔山啦， 咩嚟噶？ 即系譬如我哋讲即系食 度的时候有一个气咁样，类似系啦，即系会加重咗个压力啦，同埋成日食烟啦、饮酒啊嗰啲都系刺激咗啊，即系会令到系啊，咁所以即系如果系一啲可以自己控制到嘅因素咧，咁都可以去留意翻改变下啦。咁有啲咩食物系唔应该食嘅？头先都有提过噶， 甜嘅嘢、辣嘅嘢咯、刺激嘅嘢咯、煎炸咯， 啱啊，系啊。好醒啊！大家都係啦，即係最主要講緊煎炸就係高脂肪嘅食物啦，係啊，高脂肪嘅食物即係講緊係太多脂肪、太油膩嘅時候咧，令到即係胃酸係會分泌得多咗，咁啊增加呢個逆流嘅風險啦，係、即係你多咗嘅時候，咪會更加容易即係 泵上去， 係啊。咁太甜嘅時候，我哋講緊即係譬如好中意食蛋糕啊，好中意食朱古力啊。 我唔中意食朱古力。 你唔中意，但係你中意食蛋糕。 係咩？上個禮拜米克生日，你就話大家唔食噶咯，跟住就攞出嚟食喎， 食曬啊， 食曬。 哦， 係啊， 咪 係咯， 你又唔留翻啲俾我， 真係嗰個係蛋糕嚟㗎，你以為係咩嚟㗎？你以為係咩嚟㗎？ 我以為係塊餅。 OK， 係咯，即係食咗佢自己都唔知嘛。 係啊，即係你要知道啲食物係乜嘢咯，係呢個重點。咁即係食得太多甜嘢嘅時候咧，亦都會加重咗嗰個逆流啊。 太多啫， 係 咪 啊？即係點樣為止多啦？呢個又即係你食半個蛋糕，你日日食一件蛋糕， 冇半個蛋糕啊！ 都幾大份嘅，係啊，佢嘅蛋糕即係蛋糕呢啲咁嘅朱古力啊，呢啲咁嘅甜食 應該少啲啦。即係尤其是有呢個症狀嘅時候，就盡量唔好食。 梗係啦，食完都唔舒服啦。 係啊， 又翻嚟，跟住仲係辛辣嘅 辛辣嘅人， 嗯。 咁譬如一啲辣嘅，即係 辣椒啊， 辣 椒油啊， 醬啊，係啊，咁 我最中意， 最中意 係。 但係又咁樣食嘅時候咧，你 feel 到個胃咧亂粒粒咧係舒服嘅。但我問個中醫，佢就話：嗱，呢個就係錯覺啦。你食嘅時候其實係好舒服嘅，但係你食完之後咧，過後咧，其實個胃係再差啲嘅。 冇錯，因為更加刺激咗佢， 付出代價。 係啊，咁所以真係會刺激咗個食道啦。 死啦！下一個 都係導致 下一個要講啊！我即係嗰啲叫咩啊？我捍衞咗佢嘅立場好多次啊！阿咪咪大佬同埋阿瑞瑞前輩永遠都唔信我，即係我話朝頭早食咗個橙，之後就整壞咗個胃。佢哋就話：你冇屈個橙啦！ 其實真係一個個人 係。嗱嗱，你快啲幫我平衡。 即係 太酸嘅嘢啦，即係譬如你飲空肚飲杯檸檬水啊，其實如果即係你有呢個情況都唔建議嘅，真係要飲嘅時候都係 食 飽係啦。 有問題啦，有啲人喺度講緊嘅就話朝頭早起身嘅時候飲一杯檸檬嘅暖水，點睇咧？其實唔建議。 如 果有呢個症狀就真係唔建議嘅。咁你平時冇事冇幹嘅，你咪照飲咯。 係 啊， 橙水得唔得？ 都是即係屬於酸性。 嗰啲叫橙汁啊，係咪啊？會唔會係？ 可 能切幾片橙跟住浸落水咧， 有人咁做嘅咩 ？OK， 好啦，酸之外 太酸即係會加劇咗即係胃酸嘅倒流啦。 嗯， 同埋大家諗緊嗰啲汽水啊，或者係嗰啲即係 碳酸飲品， 係啊，冇味嘅有氣嘅水啊， 我好中意噶。 好中意， 我好中意噶，但我知道系对个胃唔好嘅，系啦 ，soda water 系 啊， 系啊，即系同埋酒精啦，其实咧都系会加重咗胃部嘅压力啊 ，Oh my god， 更加咧容易系倒流啦。 我有屋企嘅直流系日日都开，跟住咧就哇，好舒服咁样咯， 系 啊，但系我会戒噶啦。 咁即系你要留意一下咯。咁所以即系我哋可以揀翻啲即系容易消化嘅食物咧，即系譬如蛋白质、鱼啊、鸡肉啊等等咧，即系同埋煮嘅方法用翻蒸啊、烚啊、炖啊嗰啲就会好啲嘅，就唔好煎炸咩？煎炸你吸个油太多嘛。 系， 明白。 豆腐啊都得系咪？ 可以可以，系啊， 系咯， 即系比较容易消化 嘅蛋白质。 系啦，咁同埋咧就控制个份量啦，咁啊保持即系七分饱啦，咁啊减少呢个胃酸倒流。 我觉得七分饱呢个做法系几好，因为有时食得。唔好太饱咧，个人冇咁容易攰同埋眼瞓。 啱， 系啊，精神啲噶， 系啊， 系啊， 但有时唔舍得噶。 我都唔知点样为之七分饱。 嗯， 我上次讨论过啦。 咩为之唔知道咩叫七分饱？ 唔系啊，即系一路食食食食食咁啊饱啦，咁我知。 哦，佢会唔会系同食得太快有关 啊？ 所以佢未能够感受到。 冇错，要廿分钟。 咩叫做 即系七分饱咧？其实咧就你冇肚饿嘅感觉，亦都冇好饱嘅感觉。咁如果你十分饱咧，已经系。好滞啦，有啲想系去 饱果龙，嗯，系啊，会想呕啊，嗯，有啲讲到饱到呕啊，嗰啲都会有呢个情况。 咁，嗯，我又好少饱到呕嘅。 系，咁，嗯，你七分咧就系，是，你个人系舒服嘅，起码。咁如果你话你觉得饱，其实已经有八九分噶啦。 嗯，系啊。 但我唔食唔舒服咯。 咁你食得太多，咪即系胃酸倒流咯，哦，又惊。 咁，哦， 所以其实嗰个食量啦，即系唔好食咁多啦，唔好食咁快啦， 咁慢慢食啦。你五分钟食完一餐饭就唔建议啦，起码廿分钟啦，嗯，所以先知道个饱肚感啊。 好， 咁同埋咧就避免咧食完之后即刻摊喺度啦。 呢，這个嘢真系好难。 系啊，因为你一瞓喺度就即刻容易，哦，即系 feel 到个酸性， 同埋有时系会可能喺屋企度，你食完之后你会摊喺个 梳化 度， 嗯， 系啊， 嗯， 太舒服， 但 摊 梳化 都冇嘢嘅，即系如果你系叫咩坐直咁样摊， 咁算唔算系啊？ 咁就冇事噶嘛，即系我瞓觉系啦， 你 唔好平躺， 系啊， 哦， 因为我有时食完饭真系唔得，顶唔上，一定瞓觉啦，我就会晾两个枕头瞓咯，咁， 嗯， 就会冇呢个胃酸倒流嘅， 呢，啊，个做得好， 即 系 个直角形咁样， 系 嘛，你 系 即 系90度咁样，系坐喺度就 OK。 OK， 咁当然即系我哋食完饭都建议即系散下步啊，尤其是对于即系要减磅嘅人士都好有帮助嘅。 系， 咁我哋有推荐啲食材啦，有冇听过维他命 U？ 冇， 冇啊， 真系冇。 真係冇，其實維他命 U 咧，佢唔係嚟自即係我哋講緊維他命 A、B、C、D、E 嗰啲嘅，咁， 嗯， 其實佢係講緊咧 U 咧就係嚟自即係即係對於嗰個潰瘍係有幫助，潰瘍英文 ulcer 係啦，佢就用咗個 U 嚟去幫助嘅。咁， 嗯， 其實我哋講緊即係一啲十字花科嘅菜，譬如我哋講緊羽 衣甘 藍啊、西蘭花一啲卷心嘅椰菜咧，其實入邊咧有呢個抗潰瘍嘅因子，係， 哦， 啦，咁所以就叫佢话有维他命 U 喺入边啦，咁， 哦， 其实佢系帮助咧，即系修复咗，即系已经坏咗，即系受伤嘅组织啦， 嗯， 令到咧即系可以保护个胃黏膜啦， 嗯， 所以咧即系经常食下嘅时候可以减低呢个胃部不适啊。咁，嗯，其实都有睇过即系一啲个案，就系话佢连续去饮呢，這个卷心椰菜嘅汁同冇饮嘅时候咧，都系对呢个胃溃疡系有帮助嘅。 而家好兴咧，朝头早咧系用羽衣甘蓝嚟去整一个 smoothie 啊，系啊，咁啊就 系 咁样饮嘅话咧，系 啊， 系 啊， 好多人系会咁样做。即系其实如果系有冇呢个情况嘅话，你都可以 可以试下， 因为有呢个抗溃疡嘅一个分子喺度。 系啊， 嗯， 系啊。 但系如果唔系饱肚，可唔可以饮你呢个汁啊？ 可以啊， 可以， 系啊，系啊，即系你可以就咁饮，系可以就咁饮都可以。 仲有咧， 咁啊南瓜啦，即系 哇，呢排 好 多 好多 系 咪 啊？ 即系都会即系令到嗰个胃黏膜咧可以受到保护啦，减少溃疡啦，即系主要个 beta 胡萝卜素啦，同埋有蚬啦， 琴日先食 哦，系咪啊？ 系， 嗯， 冇错， 即系入边都有丰富嘅镁质咧，即系令到咧即系个胃酸可以中和下啦。咁同埋锌质，即系锌质，除咗话即系我哋喺坚果啊、肉类嗰度都有啊，其实都系。令到个炎症可以降低，其实都是讲紧系即系可以提高自身个免疫系统啊，所以都系好重要。 好好，今日我哋讲嘅所有嘅嘢，系咪你系有呢一个嘅胃液倒流，你先需要咁？定系你平时嘅话，其实呢一个咁嘅膳食嘅方法嘅话，都 可以去留意 留意下，你可以 预 防嘅。哦， 系啊，咁所以真系都要留意翻嗰个胃部嘅健康啊，避免胃酸倒流。锡 住自己个胃，因为有时个胃伤咗咧，你做咩都冇心机。 同意，同意。因为你食嘢其实最紧要系用佢嚟可以 消 化你嘅食物，嗯， 系啊， 好啦，咁今日要多谢晒 ，thank you， 唔该晒， 懒 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支持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其中表明有意争取开办的科技大学，今个月初成立校董会顾问小组，为校方提供意见，并且由前医管局主席、前港大校委会主席梁志雄担任小组主席。 梁志雄接受访问时话，医学界需要透过科研持续发展，而科研是科技大学建校理念和强项，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领域有一定成绩，希望新的医学院提供内外全科训练的同时，亦都培训具科研背景的医生。他强调并非要为两间现有的医学院带来恶性竞争。梁志雄又说，同意新医学院以招收第二学位学生为主，认为医生需要医术，亦都需要人生经验和同理心，相信原本已经完成基本学位的人士处事较成熟。粤港澳公路单车赛暨全运会公路单车测试赛昨日举行，全国运动会统筹办公室主任杨德强说，六十几个车手分别在五个几钟内完成比赛，成项赛事较原先预计短的时间内完成，形容流程畅顺，三地都没有发生特别事故。杨德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综合车手和支援人员的意见，230公里长的赛道是挑战，大桥上风势较大，珠海和澳门段的雨势不少，挑战亦都较大，但是当雨势较细及后车手的速度都加快，对赛道反应整体不错，他认为适合全运会举行，但是不排除或者再有修订。罗马尼亚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束，票站调查显示没有候选人获胜。票站在当地星期日晚九点关闭，民调机构在投票结束之后公布，社会民主党候选人乔拉夫以22%的得票率暂居首位。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候选人西米翁拯救罗马尼亚联盟候选人拉斯科尼，独立候选人乔治斯库都获得大约20%的支持率，三人竞争激烈，最终排名有待官方公布。根据当地选举法，若果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数选票，得票最高的两个候选人将会下个月8日进行第二轮对决，以决定最终胜出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未来两三日气温逐步下降，早晚清凉，星期四和五市区气温下降到15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颇大。而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31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78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92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28跌6仙，阿里巴巴81.45升7.5，腾讯控股395.6跌5蚊，美团160蚊跌7.1，南方恒生科技4.13跌2.8，小米集团28.1跌4.5，恒生中国企业69.84跌2.8，中海油17.4升3.4，快手45.7升1.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2，日元154.11，瑞士法郎0.891，加元1.394，人民币7.245，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48，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38,812点，升528点。港金报24,93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69.79美元，卖出2,6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去到中途再有惊喜，你要懂坏将好奇，那天少年那不羁才是风味，放我这一身力气飞，高高低低心不死，前门去路再起，气流再飞，无限去路各自创造这生。 片段人间，一百分的男朋友，收视率对于一间电视台来讲真是命脉，收视率好大家开心，收视率不好就真是可大可小了。 嗱嗱嗱，各位同事，今日叫大家嚟咧，我系想讲下我哋最近嘅收视率。嗱，唔好玩手机啊，四眼嗰、那个摆低，仲少，唔使我讲，大家有眼睇噶啦，吓、啊、一路系咁跌。大老细已经讲咗啦，年尾啦，咩圣诞新年揸住咁嘅成绩表，你哋话点样叫广告部去 call 客啊？所以今日大家即刻帮手谂一个有 gimmick 嘅节目出嚟。嗰啲咩风骚啊，可以谂嘅，不过人哋做咗啦，唔做，务求整翻一个靓嘅成绩表，笑乜嘢？正经啲，如果唔系咧，唔系吓你哋啊！在座咧，冇边个可以过到年噶吓、啊，元旦都过唔到。 唔系啩？阿老板啊，我嗰套咧《呦呦呦家婆斗家嫂》嘅真人 show， 几多人睇、啊，收视率好、 啊。系啊。请问仲有几多集啊？仲有几多个 episode 啊？ 播埋今日礼拜播完啦。 咪咯，唔通由头播多次啊？ 咁我嗰套阿猫狗四围走嗰套宠物片都收得几好啊？咁啱啱播啫。 系，不过老细话冇养猫冇养狗嘅人冇兴趣啊嘛。阿欣哥，而家咧就想你谂一个个个有兴趣睇嘅嘢出嚟。阿谦，你系创作总监啊嘛？就有桥啦。我嘅未，讲出嚟听啦。 其实咧，我仲未瞓醒啊，我晕游紧咯。不如，我搞一个一百分男朋友嘅真人 show 啊，好唔好啊？ 咦，听落有得谂喎，讲详细啲 ，detail 啲。 就咁啊。一个人咧，系咪一个好嘅男朋友嘅话咧，其实咧就唔应该睇平时噶嘛，应该睇下咧佢喺非常时期嘅表现咯，啱唔啱啊？ 啊，同我谂嘅嘢一样喎。例如 咁渣啊嘛，哎，当呢个女朋友咧唔开心嘅时候嘅话咧，佢点样氹翻佢啦？咁啊，当个女朋友咧无理取闹嘅时候嘅话，佢点样包容佢？咁当女朋友话要分手嘅时候，我点样挽留佢？如果你过到呢三关嘅话，就一百分嘅男朋友咯。 好，呢、這个 idea 我中意，我摆一于咧拍一集做 demo 示范先，但系揾边个拍佬咧，一定要系熟知嗰个拍摄个过程，又唔系捉个劲嘅人喎。 佢咯。 Okay, 你问我啊， 系，系啊，就你做主角。 你乜咁大声好唔好啊？喂，唔好啩，我同我男朋友感情好稳定啊，就嚟结婚噶咯，万一如果搞糊咗， 就系感情稳定先要试下啊嘛。一于系咁话啦，啱嘛？ 系。 啊，咁啊，即刻去阿 M 屋企嗰度 set 啲微型 camera， 全程摆低佢哋讲嘅嘢、做嘅嘢、食嘅嘢，咁啊，全程揾狗仔队跟住佢哋嘅户外活动。 冇问题，冇问题。 就好玩啊，不过咧。 好大哥，三妹打 边炉。哎呀，真激死人啊！自己掘个窿俾自己捐个落去，好差呀，点算好？系俾阿婆知道啊，俾人哋摆喺上台咁啊，点嬲死我？好彩啊，只系个范本啫，都唔会播出街嘅。啊，最多我唔话俾佢知，希望佢唔知啦。 一个星期之后嘅某一日。 咦 ，Honey B B 猪你翻嚟啦！嚟做咗成日嘢，一定好攰噶啦。嗯，点解你个身上面有啲紫番薯味嘅？快啲冲凉先啦！嗱，跟住咧，我就同你按摩个膊头仔，好冇？啊，仲有啊， 我已经准备了三送一汤和一支八二年的香槟啊，请我们一定要好好喝一杯啊，我要你今晚做女王。 死了死了，怎么闻到我的紫番薯的味道的？哎呀死了，怎么他今天对我这么好啊？那我怎样可以发到脾气呢？怎样可以跟他嗌分手呢？哇，今日咁多嘢食嘅，点解？ 傻猪猪，你唔记得咗啦？今日系咩日子啊？ 咩日子啊？ 今日我哋相识三周年啊嘛！你又唔好讲咁多啦，你快啲去冲凉先啦。 系啊，好多紫番薯啊，好辛苦，黐立立啊！够啦，够啦，够啦，够啦，够啦！ 冲凉啦，冲凉啦！ 成日叫冲凉，冲凉，成日都出嚟冲凉喎。 先啦， 你有冇谂过啊？唔想冲凉喎，我都有自己中意嘅意愿噶嘛。你成日都逼我做呢样做嗰样咁啊，我受够啦！ 但系。你日日翻嚟，第一时间都系冲凉先噶。 我今日唔想冲啊，得唔得啊？我想做黑猪猪，唔想做呢个 B B 猪猪，得唔得啊？我唔冲凉啊，系咪要批准啦？ 咁梗系唔使我批准啦。啊，好啦好啦好啦，唔好嬲啦。咁我哋唔好冲啦。诶，你系全世界最靓嘅黑猪猪，咁我而家同你按摩个膊头仔先啦。 算你啦。 舒唔舒服啊？ 好痛啊！ 好痛，我好晒力啫。 咁我真系痛啊嘛！你而家系咪话我讲大话？你系咪唔同我先？ 我想，我点会唔信你啫？啊 ，B B， 你今日真系好攰。咁啊，一系我哋食嘢先啦。 是但 啊，食嘢啦。 吓啦。 哎呀哎呀，小心滚水啊，小心滚水啊，日本住宅名厨炮制，冧死人三送一档，马上送到。 哇，好丰富啊，食咁点擦鼻 气 ？B B 啊，食只大鸡髀，日日都咁欢喜。嗱，你嘅好唔好食啊？ 好啊，我交错啊。你俾咁大只鸡俾我食嘅话，你系咪想我变大肥婆啊？ 哦、 你知唔知你只鸡髀有几多热量啊？嗯、你系咪想我变肥咗之后嘅话咧，跟住咧你就抛弃我啊？你讲你系咪想分手？ 即系你等我等等震啊，震到我入心啊！啊，因为啲咩嘢 ？Honey B B， 你突然之间讲啲咁残忍嘅说话，我一番心意，整个三送一套，你做咩话我想抛弃你啊？我真系我发誓，我对灯火发誓，我完全冇咁嘅意思、 啊。你真系在狡辩啊！我睇得你一清二楚、你根本已经不想再跟我在一起了，先让我们分手。 天啊，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阿 Ann， 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什么？ 你是我的月亮、 哦、 你是我的太阳。 那怎么办？ 没了你，整个世界都会变得很 dark， 很黑暗。 dark？ 个个都会黑口黑面、哦、我就会变成一个黑仔、 哦、 由最可爱的人、哦、都会变成黑人憎。我求下你、 哦、 我求下你，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我求下你啊。 想不到他都是这样的。我想刚才拍下的东西的话，那个这样的四眼老细应该都会满意的了。好啦，见你咁惨苦苦哀求，今次我放过你啊！ 好啊，好啊，多谢你啊！ 你唔好喊啦，你鼻涕滴晒出嚟啊！ 咁有啲嘢，呢度啲嘢仲食唔食啊？ 食咩唔食啊？ 即系大家俾咁邪我，你都系唔好要落我食咯。 咩啊？我就系中意佢邪我嘅。老细， 咩啊？ 你叫我啊嘛，我 啊嘛，系啊，你问咩啊？ 哦，老细啊， 哦，老细，老细同咗阿王出去开会啊。喂，恭喜你喎！你拍嗰个节目，大老细好中意喎。 系咩？咁咪好啦。 系啊，为咗吸引更加多人睇咧，佢哋决定将你呢集播埋出街。 你讲多次。 系啊，佢哋决定将你呢集播埋出街。 你再讲多次。 佢决定将你呢集播埋出街。 唔系啩？ 系啊。 几时播啊？ 今日星期一啊。 系啊。 啊，咁啊，依家四点半，播紧啊，播紧啊，播紧啊。 播紧？唔系啊嘛？而家播紧。阿波今日啊，放假咁咪留喺屋企啊。佢睇到我咪死，唔得。我要即刻翻屋企，我要即刻翻屋企，阻自己开电视。 Honey B B 猪，你翻嚟啦 ？Honey B B 仔，系啊，你做紧乜嘢啊？你有冇睇电视啊？吓？ 做咩无啦咁问啊？吓？睇电视？电视今日有啲咩特别节目啊？ 冇嘢啊！我陈友文啊啫嘛。 你讲你嗰个节目啊嘛？ 我睇咗啦，100分男朋友嘛，多谢晒我把我上台。你知唔知头先啊？有几多个朋友打电话 send message 叫我睇啊？你知唔知而家出面个个喺度笑紧我啊 ？Sorry 啊，我都唔知道我哋嗰集 会播出街 噶。 你唔知？ 本来只系想做你做示范噶。 示范即系示范，而家示范到要把我上台啊！而家出面每个人都知道晒啊！你有冇问过我想唔想啊？你有冇问过我中唔中意啊？吓，我好感谢你，我又煮三送一汤。俾你饮，又饼大鸡俾你食，你竟然出卖我！ 你闹我？ 系啊，我系闹你啊！唔单止咁啊，你同我听住，你听住啊，你听住啊！我而家要同你，同你 B B Honey B B 猪分手！ 咩话？你讲多次！ 我话要同 Honey B B 猪你分手！ 你讲多次！分手！ 唔好啊！唔好分手啊，阿波！ 你唔好拦住我。 你系我嘅太阳，你系我嘅月亮。 缩开！ 冇咗你，成个世界都变成黑暗。 啲口水啊！ 系咪熟口熟面啊？呢番说话，啊，个个都会黑黑面，我都会变成一个黑妹。最可恶嘅， 着咁大份番薯味嘅。 因为我仲未洗嗰啲衫啊！你唔好离开我，我救下你啊！ 点解我讲啲嘢咁熟口熟面嘅？哦，你抄我？ 是但啦，我救下你啊！ 我要继续做你个女朋友啊！ 咁啊？ 应承我啦！ 咁啊 ？cut 正啊！ 得唔得？得唔得啊？老板得唔得？ 你个老细点解你会企喺我后边啊？你咪开会咩？ 哇！ 我专职 啊！你近老细，我专得嚟拍低头先嘅一切啊！解住佢，精彩！ 阿婆 做咩啊？ 点解会咁噶？ 点解会咁？ 等我解释啦。由于咧一百分男朋友实在太精彩啊，老细决定开拍续集。百分女朋友需要一条片做 promo 去吸引观众，所以咧同你男朋友商量咗，下低同你分手，叻仔 good boy， 多谢老细。 喂啊，我头先你话分手啊，肯定你吓我嘅，你冇搞错，你成个衰人嚟噶， 系啊，冇嬲啦，啲 B B 猪一人一次，咪当打我。 咪咯，嬲乜鬼啊？老细啊话下个月开始啊，加你30% 人工。10% 俾我，开心翻啦！ 真噶， 唰， 好嘢啊！阿婆，你听唔听到啊？ 梗系听到啦，恭喜你啊 ，Honey B B 猪！咁今日我哋食翻餐好嘅，我哋庆祝啦，好唔 好 啊？食你最中意食嘅紫色紫心番薯咯，好唔好啊？你成浸紫心番薯味， 紫心番薯咩嚟噶？ 紫心番薯。 哎呀， 咁你想食咩啊？ 我要食大鸡髀。 大鸡髀？你唔系话大鸡髀邪恶咩？咁样咩？ 我邪恶过佢。 其实仍然怀念你温馨的爱，在天色一刻会来到梦内。其实逐渐寂寞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但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懂再恋爱。你决心不再负我吗？心笑再勾起，可否旧情复猜？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 识一刻会来到梦内，其实逐渐寂寞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令我以永不共在意外，你决心不再伴我吗，心笑在勾起，可否旧情独猜，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撒哟那拉哦，撒哟那拉哦，如茫茫匆匆的爱才 亲爱的朋友，我哋嘅风骚快乐、快乐嘅气氛之中又要结束啦噃！一介俾今日好靓仔嘅 Main Hong Kong 韦俊伟，好靓仔啊！ 我想嫁俾你啊！ 同埋琴日好 good show 啊！ 系啊，唱歌又好 听。可唔可以喺 live 度唱，听到你唱歌啊？ 靓仔。 笑容，你睇下， 好啦好啦，各位同学， 又有胸肌又有腹肌， 咪系咯。 风骚烦，听朝再见大家啦， 拜拜。